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25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东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10公里；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9公里；最后是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声音有些会触动心弦，我听到生命力，我听到城市的脉搏，亦有啲系我哋唔中意嘅噪音，唔同嘅声音又可以编排成交响曲。放开怀抱，细心品味聆听，你可能有新嘅体会。尊重不同价值，包容不同声音。 早晨啊，6:07嘅时间啦吓，咁啊，而家就系2021年嘅6月14日嘅，咁啊早上嘅6:07啦，咁啊晨光第一线，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啊，今日咧咁啊6月14日啦，咁啊公众假期嚟嘅，咁啊希望大家都唞下啦吓，咁点解公众假期啊？咁啊端午节啊嘛，唔知道大家食咗粽未咧吓？咁啊，朝头早啊，喺呢个端午节嗰度食个粽啊，应下节啦，其实都系一件好事嚟嘅咁样。咁啊，快快脆脆啦，准备定个粽啊，同屋企人朝头早应下节咁啊，又系食个粽咁啊，饮下茶又消下滞咁样。黑茶啊，或者红茶都几介绍大家咧，即系食粽嘅时候可以去游，几好啊吓！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0%。啊！啱啱轉咗啦，28度嘅氣温，相對濕度89%啊！咁啊，直播室入邊咁啊，星期一啊，咁啊，雖然大家就放假啦，咁啊，但係白拳號繼續咧都會喺晨光第一線嗰度咧，就同你哋一齊見下面啊，傾下偈啊，咁啊，一齊咧啊，聽下收音機啊，我話播下歌仔咁樣。早晨啊，各位聽眾！ 晨光每日一格。 虽然今日大家都应该好好地休息一下啊，咁啊，但系龙舟啊欠奉啦，系咪先？受到疫情即系影响啦，咁啊，但系咧，每一次龙舟嘅比赛咧，都会令到我谂起好多唔同嘅事情啊。佢哋好努力啦，好团结啦，佢哋都系声嘶力竭啦，佢哋都系好有干劲。其实正值咧就系我哋神光每日一格需要嘅一种嘅能量。 端午节嘅时候，都希望大家咧就秉承住呢一种嘅感觉噶吓，咁啊延续到明天咁啊工作天嘅时候咧，就继续都可以努力啦。的而且确咧，即系撑龙舟咧喺个河道上边非常之辛苦。即系我自己都玩过一两次咧，哇！嗰、那个臂力啊，各样嘢咧都系好厉害。人生亦都系一样啊！我哋好多时咧，即系面对住好多唔同嘅挑战，都要好大嘅力量先至可以咧，就系走出一啲嘅困境。特别咧，即系顺流啊，固然之系好啊，系咪？你唔使撑，个龙舟都自己行。咁但系逆流嘅时候点咧？同你嘅目标越嚟越远，面对住挑战，面对住好多阻力嘅时候，我哋又点咧？咪就系大力啲撑落去。同埋身边有一班人同自己一齐咧就拼干落去，亦都有一个好好嘅鼓手啊，可能咧就系有一个导响员啦，可能我哋心目当中嘅领袖，去到咧就系伴随住嘅鼓声，一齐咧就系团结嘅力量，又可以咧克服好多嘅困难。今日虽然咧就系端午节啦，咁啊6月14号嘅时候，咁但仍然大家希望都可以咧记住团结同埋努力嘅重要性。朝早嘅时间，28度嘅气温，相对10度89%。佢哋交乐队 Rubber Band， 电影《逆流大叔》主题歌曲《逆流之歌》。早晨，早晨啊！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普通话台《晨光第一线》。 翻多少山丘，风发干，躲不开这生存欲波。多少海水知清楚，怎给这一生反驳？冲出这里， 凭我身躯， 拼了所有。 日系公众假期，可能你又唔使赶住翻工啦。不过可能望出窗口外边都会发觉，喂，哇，都几多云，喂，哇，仲有几阵骤雨。哦，原来朝早局部地区有雷暴，留意住天气啦。 我是林慧，无论夜晚几点收工，我都会准时起身，迎接每一个开心嘅晨光。 晨光 Coffee Time 呢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嘅晨光 Coffee Time 有我林慧 Barbie 啊。今日系端午节嘅假期，希望你都可以好好咁样享受今日啦。传统嘅端午节习俗，除咗有食粽之外，原来仲可以用艾草洗头同埋洗身。到底点解呢？原来每年嘅端午节之后，温度同埋湿度都会飙升，好容易就会滋生病菌啦。古人就惯用艾草嚟到消毒、洗身、冲凉。因为艾草是最消毒、去湿毒同埋通经络嘅，所以亦都有除燥同埋洗白病嘅习俗。所谓洗白病，其实是南方嘅千年习俗，即是在农历嘅五月将艾草煲水，全屋上下男女老幼全部都可以攞呢啲水嚟洗身、冲凉、洗头。根据科学分析，每一年中国的南方在端午节开始，天气就会变得炎热和潮湿，最利于各种病毒的高速生长，所以人体亦都容易会有湿毒和病灶的情况。所以古时开始，大家都特别注意这个月份。有中医就说了，艾草可以用来针灸、冲凉、洗头，其实对于现代人来说都非常适合的，特别是经常量冷气和运动量比较少的人，如果都试下用艾草来冲凉洗头呢，都有帮助疏通经络、减少血气凝滞的功效。趁着今日假期，如果你都觉得自己成日长居于冷气的地方有冷气病的话，不妨都试下好像这个古方那样，买些艾草回来浸下脚、冲下凉、洗下手，希望可以帮你去除身体的湿毒，就好像一些坏习惯一样，趁着今个端午节，我们全部扫走它啦。 因你闪耀的形象，持尽戒本子穿章，尤其是伴你走唱，以装饰我梦想。得你忠实的赞赏，平常路像多崎岖，应得不痛不痒。哦，爱你等于爱着我，你把光阴献给我，留下了空间可以任我怎样过。我若然犯了过错，你微笑惋惜，使我内疚更加多。 我 我好想出去玩啊。 点解啊？ 成日都话呢度唔去得，嗰度又唔好去，混喺屋企闷死人咩？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少啲出街，減低感染嘅風險。 如果仲係悶呢， 聽晨光第一線啦。唔好怪我太長氣，其實都係關心你。 晨光第一線，星期一，晨光正能量衛星。 星期一，晨光嘅正能量衛星。即係大家咧，即係有冇睇歐洲國家杯啦？有冇留意埋嗰啲戰果呢？当然啦，除咗留意战果之外，仲留意埋啲球员嘅健康问题啦，系咪？呢样嘢都好紧要嘅。嗱，啱啱咧就话啊，听新闻都话，喂，英格兰啊1-0赢咗克罗地亚，荷兰啊3-2赢咗乌克兰，咁啊仲有咧就系奥地利3-1嚟赢咗北马其顿。啊，成绩咧都系次要，都唔系我想讲嘅。欧洲国家杯啊，即系而家就开始紧啦。有关注赌风嘅，即系赌博个赌啊吓，赌风嘅社福机构咧，亦都好担心啲赛事咧就会令到即系赌博嘅风气咧就加剧。喺过去一个月咧，就赌博嘅问题就进行咗问卷调查。咁之前咧就发现啦，佢哋咧发现咗近20%嘅受访者表示曾经参与咧非法赌博，赌博嘅已经唔啱噶啦，仲要非法赌博。虽然中国人都有句说话，咩小赌可以怡情，赌啊都系唔好噶啦吓，即系攞啲运气去到咧就搏一搏咁嘅心态。好啦，讲翻先，最主要咧都系咩咧？就赌波，其次咧就系网上赌博。另外近70%人表示咧就唔清楚参与非法赌博嘅刑罚。更加發現咧，其中一位求助者其實年僅只係19歲，2年之前咧，佢嘅 case 就喺上司慫恿之下咧，咁啊參加咗咧就非法網上賭博，上司都離譜，就慫恿人啦嚇，咁啊搞到咧呢位19歲嘅年輕人咧就爭咗150萬嘅巨債，最終咧就冇辦法償還，而且更加咧就同家人決裂添。話到佢本身咧都不以為然噶，咁啊。即系发现啊，落住短短10多分钟，哇！十几分钟啊，已经咧赢到咧就成个月嘅人工，咁啊都系话咩啊？输钱啊，皆因咩啊？赢钱起啊嘛！最终咧佢系染上咗呢个赌瘾，咁啊不能自拔。咁佢咧就沉沦喺赌海之后，亦都透过咧就系信用卡啦，就向财务公司咧又借贷又继续赌啊。通常咧去到呢啲时候嘅心态都系，我再赌一铺翻嚟噶啦。呢啲说话电影都有呢啲对白。咁啊，网上边嗰啲叫做赌博集团咧，又好识做生意嘅，仲提供折扣俾佢添，吸引佢继续赌钱。咁于是乎咧，头先讲过啦，最终咧就欠债150万，咁啊无力偿还。咁啊，梗系一啲高利贷集团咧，咁啊不断系咁骚扰佢啦。喺家人力劝底下咧，于是乎咧就向呢啲社福机构咧就求助，接受咧就戒赌嘅辅助。咁啊，而家佢嘅屋企人已经为佢咧就偿还大部分嘅债务噶啦。咁啊，亦都咧就要打2份工去到还债。咁佢自己亦都告诫咧就年轻人，喂，千祈唔好赌钱啊，唔好因为好奇咁啊参与赌博。亦都唔好高估自己嗰个嘅自制能力，有阵时一赌咧就不可收拾啊吓！咁啊，因应住欧洲国家杯咁开锣啦，咁啊有社福机构咧啊，亦都咧喺呢段时间咁啊进行咗问卷，咁啊亦都希望咧就加强佢哋嘅服务，希望大家咧就即系睇波就不赌波。不过佢哋都反映出咧，就市民大众啊参与赌博嘅情况好似越嚟越普及咁样噶吓。当中22%更加表示疫情之下增加咗咧就投注嘅金额，或者咧就系赌博嘅次数。咁啊，过一半人更加咧就系大增啊，去到咧就系1000元。咁啊，用1000元，因为觉得喂都系消费嚟嘅啫，好容易咧由1000变成10000噶啦，系咪？好多由点解会赌到1000咧？都系由100开始嘅。点解会赌100？由10蚊开始咯，系咪？调查亦都显示啊，16%嘅受访者曾经参与非法赌博，非法赌博当中42%咧就系赌波嘅，18%咧参加网上赌博，6%咧就表示啊参与咧就扑克牌赌博同埋篮球。 多達八成的受訪者表示都是在朋友介紹底下接觸非法賭博，你算又走啦。好啦，接近七成更加指出曾經接受過就是網上賭博平台的資訊。我呢就好彩，因為我呢就即係又唔係好賭博嘅，咁更加網上嗰啲呢就唔會去賭博添啦，係咪？咁所以呢啲嘅資訊呢冇 click 開嗰啲網站呢我就收唔到嘅。好啦，啲機構就話到啦，咁疫情底下呢咁賭博嘅風氣好似呢就普及咗喎，擔心市民大眾就會產生錯誤嘅想法，以為賭博呢係正常嘅行為，錯㗎吓。唔少受訪者更加表示喺蓬勃影響之下呢，加上即係網上平台嘅鼓吹，引誘市民參與非法賭博。咁有近六成嘅受訪者就表示啊，咁唔知道參與呢一個非法賭博嘅刑罰，咁都係麻煩㗎吓。佢哋話到啦，中心已經透過咧就新開展嘅24小時戒賭服務諮詢系統，咁啊等網上疑似高危或者受賭博困擾嘅人士，可以經過一啲軟件啦，無論 WhatsApp 又好 ，Facebook 都好啦，咁啊尋求一啲戒賭嘅資訊。佢哋都咧製作咗好多咧就戒賭嘅短片，咁希望咧就所有想賭錢嘅人、想賭波嘅人咧收手啦，係咪？錢嘅嘢咧靠實力揾翻嚟嘅先係好嘅。28度嘅气温啊，咁啊听听6:30钟嘅新闻简报，转头继续黐住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早上嘅时候都有白元浩喺星期一嘅早上啊，吓继续陪住你。喂，我哋转头再见啦。 你做乜咁攰啊？ 我疲劳啊。 乜嘢疲劳啊？ 抗疫疲劳咯，做咗咁耐防疫嘅嘢，我攰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你支持我，我支持你，大家都会精神啲。 系、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

要提佢起身翻工啊！记得翻工啊，崔启堂，今日工作 咁多咁多个人，你觉得系我最容易唔记得翻工 咧？唔系，因为咧今日公众假期，咁我惊你第一日瞓烂咗，又惊你啊会唔会醒唔起，今日要翻工咧，所以打俾你提一提你啊嘛。 啊，多谢你啊！其实我住得最近啊，就算我瞓烂咗，你临时临急打俾我，我都好快可以翻到嚟噶。 系就好啦， 我都有真嘅吓。今日星期一，即系有呢个假期嘅感觉咧，即系虽然我哋都要翻工啦，亦都有好多朋友可能都要翻工啦，但系寻晚即系有少少唔愿瞓嘅心态啊， 系啊， 即系会觉得玩嘢啲先啦，或者睇电视睇嘢啲，睇波睇嘢啲先啦，咁 系啊，喂，我都系啊，寻日夜晚其实十二点几先瞓得着嘅，阴公。 系你系睇波啦，系咪？ 唔系，我屋企冇装噶。我都想睇啊！我有免费波先睇到，但系寻日夜晚咧，因为嗰个假期嘅感觉，个 holiday mood 啊，搞到个人咧，哇！唔知做咩，好兴奋，好 hyper， 瞓唔着啊，瞓唔着，失眠啊，咁样嘅真系阴功。 哦，但系你而家都 keep 到个 hyper， feel 到你。 冇啊，呢啲 好事嚟嘅， 回光返照嚟，话俾你听 啊。唔紧要啦，咁你撑到十点之后翻屋企再眠一眠咯。 系唯有系咁啦 吓。但系我就估你应该放咗工咧，会去继续行下山啊，即系 enjoy 下呢一个假期噶啦。 你又啱、啊，你有冇兴趣 join？ 我今日去港岛啊，睇下啲遗迹。 我今日就 join 唔到啦，因为我真係回光返照。嗱喂，就係咁，我今朝呢就睇咗單新聞，咁我好想同你讲，因为呢我就知道你鍾意上山啦、啊、我唔知道你鍾唔鍾意下海，你有冇试过即係玩一啲潜水啊，即係落去水底嗰度进行一啲活动呢？ 哎，以前細个玩完一次出海之后呢，嗰人十几岁。驚一驚之後，到而家都唔敢點樣落海。游水池我就會去，但係上山下海咧、哦，我成日而家都抱住個心態，棄山冇棄水啦。 哦，其實我都有啲驚嘅，因為自己又唔係話真係好叻咧游水。咁、哦、再加上咧，成日睇啲新聞咧，自己都特別小心啊。嗱，美國咧就係、是、一個專門咧係潛水捕龍蝦嘅漁民， 嗯、 即係佢係潛落去海底，跟住就捉嗰啲龍蝦，都係專業嘅啦。 咁似日本嗰啲海女嘅，點解啲工作？ 系啦，不过佢咧就系男人嚟嘅，咁但系日前咧佢就如常咧都系出海潜落水底嗰度捉龙虾啦，突然之间四周咧一片漆黑，点解黑晒嘅咧？原来佢俾一条咧嗰啲座头鲸咧吞咗， 吓， 即系吞咗入口里边啊！座头鲸，你知道咩座头鲸？ 我知啊，我知啊，好大条嗰啲。 系啦，好彩唔系鲨鱼啦。咁咧，佢就话原来咧，即系自己突然之间咧，feel 到啊，佢直头系感觉到好似俾嗰个鲸鱼嘅嘴巴嘅肌肉咧挤压住咁，即系 feel 到有啲压力压住佢， 想吞咗落去啦。 系啦，咁不停咧就挣扎啦。咁经过三四十秒之后咧，竟然出现奇迹、哦，原来座头鲸咧都 feel 到。里面好似吞咗啲唔系应该食嘅嘢，咁样吞咗异物，跟住最后咧，嗰条座头鲸咧就游翻上水面，将佢吐翻出嚟。咁最后咧，呢一位人士咧，即系俾人救翻起之后咧，都只系一只脚甩住臼，受咗轻伤啫，咁啊冇咩大碍嘅。咁、哦、但系即系你都唔知话佢好彩定系唔好彩啦。 哦，算好彩啦。同埋咧，我觉得嗰条系啊条座头鲸咧，唔系潜落海底嗰度。即系翻佢出嚟啦，喺翻上翻水面佢出嚟，呢、這个都好彩、啊， 都其实几好心系咪？几 nice 嘅， 即系都叫 已经对佢， 即系整甩咗你只脚都 feel sorry 啦，跟住放上翻水先放你出嚟。 同埋咧，佢话原来本身咧，即系一片漆黑之前咧，就系、是、佢眼前咧曾经系见过一堆小鱼嘅，跟住突然间咧就俾呢条座头鲸咧就吞咗喺个口里边啦、嗯，即系佢应该冇吞到落个胃度啩，我估我真系唔知道啊。咁跟住咧，佢就咁我就谂啦，啊一定系咧嗰个座头鲸咧，佢系谂住捕食嘅。咁点不知咧呢位仁兄就唔小心走咗游咗去堆鱼嘅后面。即正所謂君子不立危牆之下啦， 係咯， 去咗一個錯嘅時間，喺一個錯嘅位置出現，因為咧其實座頭鲸係唔食人嘅，幾乎係即係啦，即根據嗰啲資料所講，佢哋係冇攻擊性，尤其係唔會攻擊人類嘅， 係啊，食魚啫嘛，最中意就食沙甸魚啲 friend 啊。 冇錯，呢件事就純屬意外啦，咁所以大家就小心啦，即係無論幾專業都好，一見到呢啲咁嘅情況呢，都係自己小心為妙啦。 係啊，所以我呢好少落海嘅原因呢，就係即係第一，香港啲水質能見到有人話特別高啦，離遠有冇啲嘢嚟緊呢，我又睇唔到喎。即係嗰種慌咧，係令到我覺得算啦，去翻啲視野高啲嘅地方嗰度玩 啦。哦，係咯，咁所以今日你放咗工就可以上山玩下啦。 係啊，最緊要天氣好啊嚇。好啦，我哋轉頭再見。 好，拜拜。 最近經常聽到乜乜群組感染，由火鍋店群組到酒吧群組，仲有跳舞群組。無論係做乜嘢都好，都係一個群組。 所謂群組，自然就有好多人啦。 晨光第一線，疫情期間温馨提示， 盡量少啲去人多嘅地方，唔好怪我太長氣，其實都係關心你。 晨光百科， 好彩嘅咧就係而家群組啊冇乜啦嚇，咁但我哋都要防乜嘢咧？繼續咧就係做好防疫啊抗疫啊嚇。有专家都话啦，哇！如果我哋一松懈咧，第五波啊，好容易会嚟啊，所以我哋咧继续咧就系严守啊，我哋呢个防疫嘅措施。出边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5%啊。好啦，咁啊，前几日咧有人问我一个问题啊，点解厨师但系佢哋冇咁高嘅？原来背后咧都有啲故事噶、哦。咁你估唔估到点解厨师大厨佢哋冇要咁高呢？是不是因为卫生的问题，因为形象的问题，望起上来高级一点？其实最初厨师戴高帽呢的而且确是为了吸引其他人的目光的。发展到现在，厨师呢其实戴那顶这么高的帽呢，老实说货他煮送来讲是没什么特别的意义的。只是因为白色高帽是一个厨师的象征。不过呢，另外一个呢方向咁諗啦。厨师戴一顶白色高嘅帽呢，令到佢有一种光鲜整洁，你都会对佢信心大啲呀、啊。其实任何一种颜色都系嘅，例如我见到啲厨师系黑色 suit 嘅，然后都系戴返黑色嘅高帽嘅。哇，望起上嚟都好有型啦、啊、系咪蝙蝠侠咁样、啊。佢嗰啲黑色你都见到呢，系纯黑色冇污糟嘅。个感觉咧都一样系好光鲜，所以咧，我认为即系一啲嘅颜色咧配搭得好嘅时候咧，就唔一定系白色嘅，都系俾人哋一种咧就哇，厨房好干净，煮出嚟啲餸咧有信心嘅。嗱，厨师戴白色高帽咧都有啲叫做原因噶噃，有啲缘由啊吓。阿思源啊，喺200年之前，法国嘅一间啊餐厅，有一位主厨咧咁啊叫安德凡，咁呢位主厨咧不嬲都好中意出风头噶啦。有一晚咧，佢睇到一位客人戴住一顶白色嘅高帽，全场嘅目光聚集咗喺呢位客人身上边。于是乎，去到第二日啦，佢咧就照板煮碗，将一顶白色嘅高帽放喺自己嘅头上边。诶，真系吸引到好多人望住佢。当日夜晚，所有嘅客人都将目光放咗喺呢一位嘅大厨身上边。佢见到哇，咁多人望住自己嘅醒神啦，煮餸都煮得落力啊！於是乎咧，佢咧就繼續將呢一個戴高帽嘅動作咧延伸落去以後嘅生活入邊啦。第二日亦都戴住啲頂高帽翻工啦，第三日都係一樣。好啦，於是乎咧就有客人真係唔知噶嘛，唔知係因為佢望咗其他人噶嘛，都有人問佢：喂，安德凡，啊點解你戴住一頂咁高嘅白色帽翻工煮餸嘅咁樣？於是乎咧，佢咧就喺度话到啦，啊，系因为呢个系厨师做得好嘅一个表征嚟嘅，传啊，大家就会觉得，喂，原来做厨师要咁噶，有 style 噶，有 style 嘅，所以咧，大家就会觉得厨师不如戴翻顶高帽，白色嘅，除咗譬如好似我头先咁讲啦，有一种光鲜、高贵同埋卫生嘅感觉之外，原来当初咧系因为厨师睇咗其他人都系戴咗白色嘅高帽，引起大家嘅注意，唔忿气啦，于是乎咧自己都要争埋一份，咁啊希望咧即系吸引大家嘅目光。的而且确系啊， 厨师咧喺厨房嗰度好多时掹白咁样工作，虽然话就话好多都系 open kitchen 啦，开放式厨房，咁但系咧客人一食嘢嘅时候都好容易忘记咗啊呢一、這个厨师嘅功劳嘅，戴翻顶高身嘅厨师帽，咁啊等大家一路食嘢嘅时候一路记住啊，我啲台上面咁好食嘅嘢就系、是、厨房入边呢一位嘅大厨亲手整噶啦。朝早六点四十九分，咦，哇，新歌嚟噶噃，怪物佢系叶巧林。 我系梁明忠，一年365日，我最中意系今日，因为每一日都系我中意嘅一日。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我哋嘅 KOL 系列咁啊，讲下 IT 科技嘢啦。咁啊，电话侧边啊，打咗电话俾机构系统分析师阿陶。早晨， 早晨， 早晨啊！喂，而家咧我见到 IT 越嚟越即系犀利啦，嘅普及程度亦都好高啊。其中一样咧，我见外国都好多人咧会真系用嘅，例如我喺日本家庭入边咧，真系会见到啲日本嘅朋友咧会用呢一类型嘅叫做智能家电、智能家居咁样嘅。好啦，佢哋系点样智能化咧？直头可以喺屋企就已经用 WiFi 咧，就控制咗好多屋企嘅电器。咁当然啲电器就要上网啦。咁我记得我以前有喺日本居住嘅时候咧，但佢哋已经咧直接将电器用品同自己嘅网络咧就连结埋一齐。咁所以譬如佢喺街嗰度嘅，佢已经可以咧就打电话或者 send 一啲嘅 message 翻屋企，叫屋企可能开定冷气啊，开定暖气啊，要着灯啊，或者熄灯啊，好多呢啲咧即系智能家居。但我发觉喂，香港好似冇乜，会唔会咧？我哋系香港嗰啲家私或者家电用唔到呢啲咁样嘅工具，用唔到呢啲 function 咧？ 当然都唔系啦，可能你就喺香港接触得比较少啫。 应该系啦， 都有嘅，应该都有嘅。 吓、啊，咁、啊、有啲乜嘢嘅家私啊、家具啊、智能家居啊，有啲乜嘢其实我哋可以接触得到嘅咧？ 哦，咁同你啱啱讲嘅电器产品都好相类近噶啦。通常我哋依家通常都系控制一下啲灯啦，或者可能比较真系先进啲嘅，可能去到窗帘啦，咁啊，仲有一啲家庭电器其实都可以做到嘅。咁啊，当然啦，你要配备相关嘅装置啦，咁你先至可以使用得到嘅。 嗯，喂，香港嘅普及程度其实高唔高啊？呢啲我好似冇乜点接触过、啊。 如果是我呢，其实都有开始在几年前都用紧的了。譬如是一些智能的吸尘机啦。是啊，其实我都有用到它可以将它放到 WiFi 的。咁啊，跟住咧喺屋企，即系譬如我可能執好曬屋企之後咧，咁我出街咧，我就可能撳個 remote 咧，佢就其實自己可以清潔噶啦。 哦，係咩？咁犀利噶，原來。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哦，喂，咁仲有啲咩得意嘅家具，我哋其實可以駁上 WiFi， 然後我哋又可以用電話操控佢嘅咧？ 其實都好多噶，咁啊唔一定係嗱，咁當然啦，坊間而家咧通常都係本身自己嗰個裝置咧就要插咗，即係要有呢個 WiFi 嘅功能，咁佢先至可以控制得到啦。咁其實咧有一啲設計嘅生產商咧，其實佢都設計咗一啲裝置咧，就係配備紅外線發射器嘅。 嗯， 係啦。咁因為而家我哋屋企仲有啲電器產品，譬如係分體式嘅冷氣機啦，咁啊電視機啦，甚至係風扇，如果佢有用到普通嘅遙控制咧，其實咧即係都係用緊紅外線嘅。咁所以咧嗰啲嘅裝置，即係生產商嗰啲設計咧，佢就整咗一啲可以發射紅外線嘅裝置咧，就透過 WiFi 嚟到去控制啦，可以。 哦，咁我明啦，即係例如屋企個風扇，佢自己本身係唔需要上網嘅，咁但係咧，我哋屋企就已經另外添置咗一個可能，我例如咁講啦，一個 router， 咁佢本身已經有 WiFi 嘅 signal 啦，咁但係佢接收咗我哋自己電話發放俾佢嘅指令之後咧，佢另外亦都加裝咗一個紅外線，由佢發射一啲紅外線嘅指令去到俾風扇，去到俾吸塵機，又或者去到俾雪櫃咁樣嘅。 冇錯啦，類似咁嘅功能啊，都係。 哦，咁係咪真係可以方便到我哋嘅生活咧？因為我就唔係成日用呢啲咁高科技嘅嘢啦。咁用咗係咪真係個人可以慳咗時間，生活質素係咪可以提高嘅咧？ 咁坦白上係有啲位係會方便咗嘅，譬如你真係好似話，我天氣熱，我就嚟行咗翻屋企咯，我想開定個冷氣咯，咁其實就可以去做嘅。 哦，咁如果我 另外啦，翻到屋企咧，其實咧你唔一定要用電話去控制，其實咧有一啲嘅裝置咧可以透過語音嘅控制啦，咁都可以控制到其實。 哦，咁喺屋企咪唔可以亂講嘢咯？ 咁都唔係嘅，咁你譬如你要叫 Google， 你都話要 Hey Google， 咁啊蘋果就 Siri 啦，係咪先？咁都要講個 message， 等佢去得 up 咗，咁你先至可以控制到下一樣。 咁但係另外一樣嘢啦，除咗呢啲智能家居，大家可以自己上網找一下，又或者在街上看看會不會有些科技產品適合自己用，放回家令到自己過一個 IT 生活。但另外一個看到一個叫做 UWB 技術，這個是不是跟寬頻是有關，是什麼來的呢？ 這個呢 佢英文咧全名叫做 Ultra Wideband 啊， 嗯， 咁啊系一啲类似嗱接近 WiFi 同埋 Bluetooth 嘅技术嚟嘅，不过就同呢两个技术冇关，系新少少嘅都算系。 系，即系都系好似 WiFi 咁嘅用途嘅，佢系无线，但亦都可以发出一啲嘅信号去到俾其他装置嘅。 冇错啦，咁如果咧你有用开，譬如苹果嘅 AirDrop 啦，甚至系三星嘅一啲叫做Nearby 嘅 Share 啦 ，Sharing 啦呢一啲咁嘅功能咧，其实佢就系用紧 UWB 呢一种嘅模式嚟到去传送啦。 哦，原来系咁样，我成日都有一个迷思，就系、是、到底例如自己个电话嘅苹果嘅，佢到底系用 WiFi 定系原来用系用蓝牙咧？原来就系用紧呢一只叫做 UWB 嘅。 冇错啦，冇错啦。 哦，咁佢其实系咪比 WiFi 更加强劲嘅咧？嗰、那个传送嘅速度？ 哦，冇错啊，系啊，佢个传送速度真系比 WiFi 甚至蓝牙都系快噶，而且都快好多添。咁、当然啦，佢另外有个好处嘅就系悭电。 嗯。 系啦，同埋佢可以做到定装置嘅定位、 哦。哦，定位嘅意思系？ 哦，定位嘅意思就系、是，譬如系我前面个朋友都系用紧 iPhone， 我 AirDrop 俾佢。咁当然啦 ，AirDrop 纯粹系一个 file sharing 啦。咁但系其实实情佢可以知道个电话同佢之间嘅距离同埋方向系几多 嘅。哦，咁啊嚟紧如果有其他嘅新嘅软件啊或者新嘅方向嘅装置嘅时候咧，呢、這个 function 已经可以就又发挥作用啦咁样。 系啦，冇错啦。 哦，好厉害啊吓！咁啊，我哋以后咧，如果用呢啲传送嘅工具啊，咁啊，大家就知道原来佢已经系一个新嘅科技，不过我哋唔知啫，叫做 UWB。好啦，咁啊，今日讲住咁多先，我哋下个星期又再倾啦，头。 好啦， 好，拜拜， 拜拜。 晨光 Coffee Time。 今日咧就系端午节嚟嘅，6月14号。咁啊，疫情底下咧，即系。龙舟啊，活动啊停办啦、啊！原来有机构喺寻日嘅时间举办咗一个陆上龙舟、啊，拗晒头。陆上龙舟即系点咧？啊，呢个陆上龙舟咧，其中一个主办嘅单位就系中国香港龙舟总会啊。咁有一个叫做利奥方杯陆上龙舟竞赛，咁啊12组嘅参赛队伍咧就喺大角咀嘅利奥方外嘅街道嗰度咧参加比赛嘅。啊，经过咗一番龙争又虎斗之后咧，啊最后咧都有队伍赢出嘅，赢出嘅队伍就叫合力龙啊。好啦，咁啊队员接受访问嘅时间都话到，喂，水上龙舟同呢个陆上龙舟嘅分别咧就系在于发力嘅位置啦。啊，水上咧主要都系拉力，陆上主要都系。推嘅力，哇，好深啊！不过都明嘅，明嘅，明嘅。有队员咧就话到啦，咁啊，今次比赛赢出咧，完全都系其中一个原因就系够大力嘅啫。咁佢哋话到啊，期望陆上龙舟嘅赛事咧就可以成为西九区内嘅年度活动。指出啊，有意咧就向政府申请，咁啊计划咧就封咗呢个福泉街举办比赛。今日距离咧就等于现在龙舟嘅十倍以上噶，咁啊等于咧就可以有两队嘅龙舟两队呢个龙舟队参加比赛啊，咁啊有啲嘅叫做参赛嘅项目噶，主要分咩咧？竞速组啦，负重竞速赛，同埋一个叫做拔河对战赛。喺拔河对战赛入边咧，咁啊呢个好玩啊！两艘嘅龙舟嘅呢个尾巴咧，尾对尾，中间咧就用绳围住。即系扯大缆啦，拔河扯大缆啦，咁啊不过咧就唔系小朋友，唔系大人玩啦，啊就系呢一个龙舟赛喺度玩啦。咁啊参赛嘅队伍咧就要将呢个龙舟不断系咁撑撑撑撑撑，咁啊计时一分钟之内，啊一分钟嘅啫，较为接近呢一个嘅终点嘅一方咧就算系胜出啦。都几得意啊吓，呢个陆上龙舟，诶啱我呢啲咧技水嘅人玩、啊。12队嘅参赛队伍啦，经过咗即系争斗之后，头先讲过啦，合力龙咧又争夺咗呢一个嘅冠军嘅。水上面嘅龙舟同呢个陆地上嘅龙舟啊，唔知道你自己又中意边一个咧？我自己都会觉得啦，水上面或者河道上面嘅龙舟咧，睇好多啦。咁啊，年年都睇嘅。今年咧就因为疫情就冇办法观赏得到啦。不过又有呢一个陆上龙舟啊，咁啊都几得意嘅。如果陆上龙舟又可以成为咗另外一种，即系可能有啲人真系喂，我系 练嚟练去练唔到游水嘅，咁啊玩嗰啲河道海嘅龙舟嘅危险啊。陆上龙舟佢亦都可以凭住大力去赢嘅，咁啊参与下啲传统嘅叫做城市，虽然咧叫优化版，但系都几得意啊吓。好啦，时间好快脆咧，会到早上嘅七点钟嘅，咁我哋咧转头留翻喺晨光第一线，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啊，咁啊继续咧会陪住各位听众去到早上嘅十点钟嘅分道广播，咁啊普通话台咧会有音乐早点，所以咧我哋转头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嗰度再见啦。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呢？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仲未谂父亲节点同爸爸庆祝、啊。 你想做咩先？ 想佢开心咯、 啊。啱啦，听实必然康康啦。 我想同佢食好嘢。 啱啦，听实必然康康啦。 我阿爸咧中意听歌噶。 啱啦，听实必然康康啦。 仲有啊，我爸好中意大家姐噶。 今年阿爸就醒啦，中意我大家姐系咪啊？咁记住听实我哋啦噃。 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必然康康，祝天下父亲开心健康。 好嘢，要要硬告。 眼红、 暴躁、 口沫遮拦、 粗口烂舌， 煮饭嘅人好怕见到佢， 但系食饭嘅人就好想撞到佢。 佢就系、 是、I'm Gordon Ramsay。 电视节目一齐闯天下之 Gordon Ramsay 风味之旅， 系疯狂嗰个疯啊！ 地狱厨神 Gordon Ramsay 勇闯老挝、摩洛哥、阿拉斯加等地，亲自上山下海，搜集地道食材， 一边闹神闹鬼， 一边煮出九大鬼。 今晚九点半， 港台电视三十一。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嚟到朝早嘅七点零六分啊，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啊，出边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6%啊，咁啊。今日咧就系呢一个嘅2021年6月14日公众假期嚟嘅，咁啊所以交通组咧啊都系要放下假休息下啦。不过咧运输署嘅网页上面都见到有一个咧就系临时巴士站嘅安排，咁啊话到咧嗱暂停使用巴士站，咁啊咩咧就系即系知道大家可能今日咧放假，咁啊会去赤柱嗰度玩啊吓。新巴第14号线啊位于咧就赤柱村道，咁啊赤柱村巴士总站外边嘅巴士站咧就将会视乎交通情况咧暂停使用嘅，咁啊大家留意住如果去到谂住赤柱嗰度咧，游玩下嘅时候咧，都要留意住交通嘅情况。最好啊，交通工具啦，系咪？咁啊，又快捷又方便，又唔使周围揾停车嘅位置。好啦，咁啊，天气方面问一问阿欧先。你好啊，欧。 早晨，小白。 早晨啊，端午节快乐。 多位嘅晨光嘅听众朋友，早晨，早晨，端午节快乐啊！咁啊，端午节嘅天气究竟此刻嚟讲系点咧？咁啊，广播道咧，好似啱啱落完雨，有种雨过天青嘅感觉。嗱。好認真咁去幫大家睇嘅天氣咧，喺啲咧雲層後面咧就係、是、藍天底嚟嘅，仲係好藍嗰一隻添。咁啊，理論上落一陣雨都會好天氣嘅，不過睇下落嗰陣雨就 中唔中你啱啱已经系欧多亚活动紧嘅一阵咯。咁、我自己觉得今日都算系咁嘅，而且唔太危局嘅此刻嚟讲啊吓。咁你话喂想游下龙舟水得唔得？咁梗系得啦，但系就唔系好似即系昔日嘅哇，即系超级大晴天咁，你系能够哇朝头早十点钟一家大细沙滩玩到五六点。我估咧就分段式啦，即系两个钟头两三个钟头，即系可能喺屋企楼下泳池啊，以至即系譬如话政府嘅泳池两三个钟头游下水，其实 OK 嘅。咁但系你话长时间喺沙滩咧，我觉得都要带两把遮，第一把系太阳伞，第一把咧系雨伞啊吓。咁啊，应该两把伞咧都要攞出嚟咧遮一遮佢啦。如果唔系咧，都难搞少少啦。我就觉得咁啊，天气。感觉是正的，咁希望大家端午节啦，即系传统都会游下龙舟水啦，食下粽啦，咁两样嘢系可以并驾齐驱嘅。你食咗粽咧，食多咗，咁啊觉得自己肥啦，咁但系记得食得太饱啊，唔好落水。 系啊， 叫做食咗粽之后咧，就食半只粽，咁啊落水游一游，跟住再上翻水食埋嗰半只粽，咁自己咧无论系个心理啊，以至生理啊。都会觉得都几好啊，起码食完粽唔使咁肥，咁啊游下水，咁啊减翻啲磅咁样咯。咁希望大家都enjoy 今日嘅假期啦。咁即系呢一日，希望天高亦都会做美啦。小华今日有冇 plan 谂住去边度玩啊？同屋企人吓。 如果一阵间天气好嘅话咧，都可能都会去行下山嘅。 系啊，行下啦，都系好舒服。啊，不过今日有趣、啊。即系朝头早咧，好多嗰啲蝉声定雀仔声咧， 系 吱吱吱咁样，系啊。我今日呢个环境，可能有啲异象出现咗。因为平时咧呢、這个时间咧，我企喺广播道停车场类似呢个位咧，就系雀仔声居多噶嘛。咁啊，早几个月就有嗰啲叫得好大声嗰啲雀仔啦。咁啊，近期咧都系啲吱吱声嗰啲雀仔居多。啊，今日咧啊啲蝉，有啲蝉声啊，有啲。系咁好庞大嘅声音喺度旁边度嘈住我部天气， 都有啲机会，唔知会唔会系因为都呢几日嘅天气咧都唔稳定啦，落咗几日雨啦，咁啊代表住咧喂天晴之前咧，即系一落完雨咧，啲昆虫就出嚟啦，啊 系咪？小白讲得冇错，可能都系咁嘅机会啦。咁啊，另外头先你话今日时间多少少，可以讲下交通方面啦。我驾驶翻嚟咧广播道嘅过程之中咧。路畅通， 然 后好轻松。不过呢琴日都有一件事故啦，咁大家即係睇到新闻片段呢，好明显今日大家揸车呢都礼让啲，守法啲。第二嗰样嘢就係呢谨慎啲，搭小巴仔嘅时候呢记得带返安全带啦。人呢总係会经历到啊，见到哇咁夸张嘅呢一件事，好驚喎，咁你未识得驚囉，咁冇计㗎啦，即係件事就发生咗，咁皆不幸啦，咁亦都系唔开心嘅一件事。但係调返转头，即係如果你睇到呢个新闻片段，最大嘅一个警惕或者最大一个你需要留神，就係、是、有好多时候大家搭小巴呢都唔鍾意带安全带嘅，我就建议返大家真系无论乘客以至司机啊，戴翻条安全带咧，就希望会好啲啦。所有嘢都 同埋驾驶嘅人士咧，最紧要都系睇清楚呢一个嘅红绿灯啊。因为有啲红绿灯咧，即系可能话净系转左嘅咁样，咁你见到稍微睄一睄，见到有啲绿色咧，又跟住行啊，又可能危险。见到前车啊，原来前车系都系冲咗灯，咁你又跟住冲灯嘅时候，又好容易咧就酿成意外啊。 系啊，所以呢啲每样嘢都要小心啦。即系路面上边唔系得你一架车嘅，有其他车你都会有机会影响到啦。咁啊，呢啲唔开心嘅嘢，今日假期唔好再讲啦。我哋已经讲晒啦，我同你已经讲晒啦。喂，不过咧，即系讲开路面咧，讲开又讲，唔讲又讲。喂，今日咧，我翻嚟广播道嗰度咧，我觉得咧特别震啊！即系啲路咧，依家成日咧一维修完之后咧，佢好多氹仔出现咗，嗰啲氹仔咧系。凹凸嗰一隻氹仔咯， 系啊， 我觉得好难搞啊，唔知系咪因为天气嘅缘故，定系依家铺立青冇铺得咁靓咧？好多道路上边咧，除非你嗰条路超级熟啦，如果唔系咧，你架车真系～ 咚咁样震爆你避震。 系啊，喂，你啱啊，即系有啲路咧的而且确咧系因为你揸得熟啊，所以你即系叫做避一避开嗰啲叫做凹凹凸凸嘅位啊。其实好多位咧马路上面咧，发觉佢凹凸嘅情况都几犀利啊。有阵时候哇，真系震到咧，我都放弃咗我个避震噶啦。 系啊， 有佢噶啦。 点解要换车啊？真系要都关某日日行嗰个位置咯，可能都系我自己揸开。即係譬如翻嚟電台有兩三個位咧，都係因為自己識避咧，跟住先冇勁蹬咯。 係啊， 咁但係嗰個勁蹬嗰個位咧，其實佢間唔中年零兩年咧又會收係啦，會整一整咧啊，跟住你個心又覺得啊幾好喎、啊，其實都整翻啊，誰不知年又係一年到啦，佢又係凹嗰個位喎。 係啊， 咁、那個。是地壳变动定点样嘅情 况？你知唔知道有啲位咧？我睇咗好耐噶啦，观察咗呢个路面好耐噶啦。咁第一嗰、那个使用量真系好高啊！咁呢个都冇办法啦。路政署都好俾心嘅铺翻靓噶啦。不过咧，我留意到有啲位咧，其实因为佢本身有坑渠啊，咁所以你无论点铺咧，我唔知系咪因为嗰、那个、那个地面又开始即系都好耐啦，用咗又有啲开始唔平衡嘅迹象。咁但系嗰个渠咧，那个渠盖你又唔可以遮咗佢、啊。咁你咪变咗永远铺嘅时候又要就翻个渠盖，嗰、那个位就永远都系要凹一凹啊，都有好多呢啲咁样嘅情况出现啊。 系啊，所以即系驾驶者咧，头先我同小白有讲嗰啲情况要注意之外咧，仲要注意啊呢啲即系会蹬嘅位啦，咁样咁啊，即系揸车真系唔容易噶。 系啊， 咁所以咧，大家即系路上咧就要小心啦。咁啊。我入翻嚟先啦，详细天气交翻俾小白先。 好，快啲入翻嚟啦，唔该晒。哦，咁啊，详细嘅天气方面啊，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啊，密切留意住天气嘅情况啦。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啊大概32度，吹和缓嘅偏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啊，未来两三日骤雨咧就会逐渐减少啦。咁啊，短暂时间系有阳光噶。而家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6%，咁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咁啊，低级度嘅水平嚟嘅，所以咧都系见到绿色。空气都算不错噶。今日咧就系2021年嘅6月14号星期一啦。咁啊，虽然系公众假期红一啦，咁啊，但系我哋嘅晨光大学继续上堂噶啦。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何安达。 星期一早上的晨光大学 Kitty 崔杰同继续邀请到 Andy 何安达同我们了解一下世界各地发生的事的早晨 Andy。 是早晨 Kitty， 各位早晨。 嗱，我哋睇到咧好多選舉咧，唔同嘅候選人咧都一定會爭取機會去到宣傳自己啦。咁啊，今朝早咧 ，Andy 同我哋講嘅呢一個選舉咧，啊又掀起到一啲叫做公平同埋唔公平嘅風波。 今次我哋咧就睇紐約市嘅市議會嘅選舉，佢哋咧就真係選咧就11月2號先投票，但係之前咧就民主黨有個初選咧就6月22號就係啦，即係下個禮拜二咧就已經投票噶啦。咁今次咧即係嗰個選舉嘅規模其實好細嘅啫，我哋講嗰個選區咧叫做48選區，就係、是、人口得160,000到，即係比我哋灣仔仲要少人嘅。但係咧佢就成為咗國際新聞啦。點解咧？就呢一個喺主要包括咗都城啦，即係幾個區域嘅議席咧。咁佢有7候選人。咁其中咧有3女士嚟嘅，但系呢3女士咧就喺呢个选区里边，因为好多系啲所谓叫正统犹太教啊，即系佢犹太教得嚟咧，仲系差唔多最保守嗰个支派嚟噶啦。咁佢哋嗰个宗教信仰咧就系咧非礼勿视嘅，非礼勿视得嚟咧系去到好极端嘅，就譬如佢哋当地啲报纸咧就系连女士嘅照片都唔登嘅， 系。 系啊，嗱，咁就以前試過咧。如果大家記得，差唔多10年前啦，我諗係當奧巴馬做緊總統嘅時候咧，咪成個即係有佢啲幕僚啦，同埋希拉里啦，一齊坐喺個房嗰度咧，就睇一個啲海豹突擊隊咧，就直擊去殺咗拉登嗰個情況。 嗯， 後屘咪白宮咪出咗張相嘅。 係係係。 咁就呢個教派嗰啲報紙咧。是連那張相咧，佢唔係唔登，就將希拉里嗰個樣咧，即係成個人咧就刪走咗佢嘅。 係係。 好啦，咁今次咧就轮到选举嘅时候咧，咁、理论上就系啲候选人应该全部都公平啊，即系边个卖广告，边个啲相出名照登咯。 嗯， 但系佢哋又唔肯登啲女候选人嘅相。 系系。 咁其中有一个咧，系甚至系佢叫做 Amber Adler 啦，37岁。咁佢自己都系呢一个正统犹太教派嘅成员嚟嘅。 嗯， 但系佢对唔住啦。一视同仁，佢嘅相咧，即系佢卖广告咧，都唔肯同佢登。 哦，系系，咁点算咧？咁变相咪即系好似有啲人就得到宣传，咁啊女性咧就唔能够即系俾嗰啲选民啊见到，即系少咗一啲宣传嘅机会、哦。 系啊，我谂呢个女候选人，尤其是系难搞啦，因为佢自己亦都知道咧呢个犹太教咧。在这个选区里面影响好大。 但他又很明白，因为他自己都是信奉这个教义嘛，是不是很矛盾啊，他自己都。 他就没有闹到这张报纸的，他就另外想办法。他说我自己不出得，他就用了两个仔，即两个都是小朋友来的。 是。还要是男仔。 是啊，两个男仔。他自己单亲妈咪来的。 咁 就我不出啦，我张相就用他两个帮我 说 投给我妈咪票啦，这样。 咁樣好聰明喎，呢個方法。 嗱，但係咧就有啲人就話你點得啊？即係21世紀女候選人點可以接受呢啲嘢啊？咁所以佢個爭議咧就好大。結果咧就譬如英國嘅報紙啊，好多都有其實呢個選舉老老實實咧個影響就好細。但係就係因為呢件事咧變咗國際新聞啦。 呢個算唔算係蔡翁失馬咧？即係喺嗰一個地區嘅報紙嗰度見唔到佢個樣，但係變咗中國際嘅新聞，得到佢宣傳效益咪仲大？ 可以咁樣講，如果唔係我哋今日都唔係講緊佢。 係香港都講緊佢啊。 下個禮拜二咧就知噶啦，因為呢個其實紐約市都係民主黨嘅區嚟嘅，佢哋初選贏咧就基本上都贏噶啦。咁佢跑唔跑到出嚟咧就唔知道啦。不過咧就其實再喺幾年之前咧，其實呢一個現象已經出現過噶啦。就喺2016年嘅選舉咧，又係有一位女士，咁佢咧就唔同啦，佢都係猶太教嘅。不過咧佢就有少少要對抗，即係佢覺得咁樣唔能夠接受。咁但係咧冇辦法啦，即係當地嘅猶太教報紙咧係真係佢哋嘅宗教信仰係唔登㗎啦。咁佢就上咗一個好好嘅橋，佢就將佢80歲嘅祖母咧，我唔用自己張相，用佢嘅相。咁你話非禮勿視啫，即係引起啲咩遐想啊？唔會啦啩，80歲嘅，我個嫲嚟㗎喎。咁最後咧，開頭都唔肯登嘅。但是呢后来呢就 因为始终都是女性是吗 没错啦、 嗯。 但是呢这个就比较特别一点啦，这位80岁的哥哥，因为他是当年大屠杀的幸存者来的。他就有这个身份，他说如果他这个身份你都不肯登他呢，哇你就真的对不住自己的民族啦。咁、 哦、 一份报纸最后就低了头，就登了个80岁的哥哥。 咁最后他有没有胜出啊？ 应该就冇啦。 好，咁我哋又睇下今次又会唔会蔡翁失马，可以令到佢成功咧获选啦，系啊。咁啊，今朝早咧，我哋多谢 Andy 何安达同我哋分享咗呢件事啊。我哋下个礼拜一再倾过，唔该晒你。 好啊。 I'm your boss. Baby, tonight I look at you, I'm dancing finally. Rum, rum, rum, rum, rum, rum. 我就多几天松开那心情 Come and get it, come and get it, come and get it, get your feet. Rum, rum, rum, rum, rum, rum. 来吧，出手转手抱那失灵。我最怕你也怕过脑会退化。错干嘛，错干嘛，对佢会氧化。Tap it up, tap it up, tap it up, tap it up. 好怕也冷清噶。 磨。 实际得的东西很多，通通都受我管，难得试过计较半晚，一日过门曲式简下半，明明无人可睇多，这种毅力没太对也会上成，若闪光灯都教好，明明无从心都起过，为何全场人即刻起身致敬？ Cause I'm your boss. Baby tonight I'll get you dancing. Not about the money, all about the show. 你我有韩话念过口。 我在激光继续发梦，继续游荡，能量乒乓，你望我，我拍住流汗。我拍好多个叮当，想将我体力清仓。 Baby tonight, I can get you dancing finally. Boss， 奥运圣火将会在日本燃亮，白元浩会在神光第一线紧贴这件世界体育盛事。白元浩，东京奥运知多啲。 我是阿欧，每日留意股市，留意交通，留意新闻，最紧要留意身边人。 好啦，朝早嘅时间7:25啦吓， 系啊，小白， 嗯， 留唔留意到我今日有咩唔同啊？ 篮球衫咯、 啊，除咗篮球衫之外，我今日其实系通顶冇瞓觉、啊， 系、哦、咩？ 系 睇波啊你？ 系啊，因为太多波睇啦， 系啊， 由琴日开始啊，一路睇啦，即系英格兰开始啦。 我估唔到你着篮球衫睇波。 我谂住求其喺屋企攞一件衫就翻嚟，翻嚟公司啫。 你着翻件足球波衫啊嘛， 系啊，应下节系嘛， 系咯、 啊。唔知着边个国家好啊？欧洲国家杯啊，好多队我自己都好中意。 系啊， 即系头 我系估唔到英格兰得一赢得一球。 系啊， 冬届都叫强阵出击 啊， 啊。其实都有机会意料之内嘅，因为其实克罗地亚好劲嘅， 即 系好多评论都话克罗地亚咧咁除咗摩迪之外咧，成队后防线都好老啊嘛。其实老唔紧要啊， 系啊， 最紧要守到波啫嘛。 系啊， 后防线 有经验啊嘛。 系啊，系依家啲球队成日都要嗰啲后卫咧都要作前锋啊， 成日都甩碌。系啦、 啊， 即系好似以前卡鲁士嗰打法咯，皇马卡鲁士。 系啦、啊， 咁、啊、你明明喺左边后闸噶嘛，你系都要佢上去 爆， 又要爆上去，又要射罚球咁样，仲要射埋波。 系啊，叠马式助攻，跟住咧嗰啲 后边又多个窿。 系啦、啊，龙门嗰啲开波方法咧，就成日要开两边啦，因为潮流啊嘛。 系啊， 即系旧时就算英格兰都系噶，即系佢兴高 Q 大棍噶嘛，一斩就斩上去噶啦。你而家唔系噶，好中意咧后半场咧、 嗯， 去到好边喺自己home team 啊，即系自己主队嘅角球旗嗰啲位嗰度猜。我有阵时都唔系好明呢个战术，不过唔紧要啦，我哋呢啲。 啊、 普通球迷， 你咪猜空佢啦， 净系、啊、想睇好波嘅啫。咁啊，连续睇咗几场啦。因为点解可以会连续睇咧？因为睇完头先，我想讲，因为几个钟之前发生，即系呢个荷兰2-2之后变咗3-2啦。荷兰赢完波之后啦，跟住转个隔篱台咧，已经系巴西啦、 哦， 因为美洲国家杯啊嘛。 疲於奔命，即係睇波呢一樣嘢，即係睇波一家大細最興奮，正所謂。 係啊， 但係即係點解無端講睇波咧？琴日都有一件事件，一念天堂啦，咁啊未至於一念地獄嘅，不過一念危機，講緊咧就係基斯甸艾力神啦、 嗯， 即係小白都應該喺新聞嘅畫面嗰度睇到咧，阿艾力神咧就暈倒啊， 係啊， 係啊，攣低咗咁樣，跟住佢攣低咗，咁當然最後冇事，我哋先夠膽攞出嚟講啦。如果唔係今日就唔係用呢啲調笑調字啦、 嗯， 但係都見到好多足球場上邊光輝嘅片刻啊、 嗯！ 你會見到啊，佢嘅隊友咧就圍住圈啦，咁、 嗯、 去俾佢去治療啦。另外咧我印象之中係挪威啊，挪威就將佢哋嘅國旗啊攞落去俾阿艾力神遮住啦咁樣、 嗯。 因為始終一個球員負傷咧，都唔係咁體面嘅一件事咧，就俾佢彷彿一條私人嘅球員通道咁樣咯。咁同埋最好係咩咧？即係就係阿即係呢個丹麥啊嘅叫做隊長啦，卡積亞咧。佢其實好醒啊！一嚟咧就將自己嘅手咧伸落去即係艾力神嗰度。你唔好講衞唔衞生先啦，因為原來咧喺雲然嘅情況底下咧，嗰、那個球員或者嗰位仁兄咧係好容易咬舌自盡嘅。 哦， 咁所以咧，即係佢做咗呢個舉措咧，就救咗人一命啦。 今日係6月14日，星期一，農曆5月初5，端午節，適宜。祭祀、沐浴、整手足甲。 端午节浸下龙舟水先。 疫情期间小心啲，可以留翻出年先。今日忌开市、入宅、出行、收做。 咁啱，我想做呢几样嘢。 公众假期休息下啦。今日都系世界捐血者日， 我会积极同人分享捐血救人呢个信息噶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7: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港鐵東鐵線新軌道接駁工程完成列車測試，來往紅磡站至上水站的列車服務今日回復正常運作。昨日來往旺角東至紅磡站的列車服務全日暫停，為過海段新軌道安裝架空電纜相關設備，並在工程完成之後進行測試。警方繼續調查沙田大涌橋路和沙田圍路十字路口昨日發生的致命車禍，一架小巴和一架私家车相撞之后翻侧，57岁小巴司机头部严重受伤，当场证实死亡。私家车车头严重损毁，33岁女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车祸中有7人受伤送院治理，包括6名年龄介乎27至66岁的小巴乘客以及私家车女司机。警方說會循幾個方向調查，包括有沒有人違反交通燈號、涉事人士有沒有扣好安全帶等等。以色列政壇進入新時代，國會通過新政府的組建方案，統一右翼聯盟領袖貝內特出任總理，結束內塔尼亞胡連續12年的執政。國會以60票贊成、59票反對、1票棄權通過對新政府的信任投票。49岁的贝内特话：新政府代表所有以色列人。佢宣誓就职之后，召开首次内阁会议。新政府由8党组成，包括联合阿拉伯党，系首次有阿拉伯政党加入政府。根据轮替执政协议，贝内特喺2年后将交棒俾中左翼政党拥有未来党领导人拉皮德。领导右翼利库德集团现年71岁的内塔尼亚胡表明，好快会卷土重来。七国集团峰会结束，会后公布提到新疆、香港等中国人权问题，亦是第一次提及台海局势。美国总统拜登表示对峰会结果感到满意。在峰会结束后的记者会上，有记者问到公布内容似乎没有拜登团队原先希望那么强硬。拜登表示七国领袖上次会面时会后公布没有提及中国，但这一次有。他認為公佈涵蓋很多針對中國的行為，對內容感到滿意。不過拜登指出，西方民主國家不是與中國競爭，而是與世界各地的專制政府競爭。 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朝早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当年告别倾城，今天先哭为敬。 这首歌被誉为是倾城的 2.0， 派上先哭为敬之前 Joy 先 cover 了同样是 Wyman 填词的一首旧作品倾城。倾城的红眼睛去到先哭为敬，哭干眼睛，正式离别，对曾经有过的美好画上句号。 若不想冷清清， 作曲许崇谦、梁嘉欣，填词黄伟文，编曲何炳信，监制舒文。上榜五星期，上升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六位，郑欣宜《先哭为敬》。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宜《中文歌曲龙虎榜》。 老公，今日陪仔仔参加朗诵比赛，佢攞得亚军咋？ 咁叻啊！我好满意啊！ 我就觉得可以再好啲咯，不如搵个老师再操下， 令到亚军表现已经好好啦。性格能力人人唔同，父母应该引导子女发挥所长，最重要系佢有兴趣。你睇，自从参加咗朗诵比赛，佢成个人自信咗啊！ 咁又系， 成长非比赛， 孩子需要爱。 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 端午节快乐， 端午节快乐啊，钟哥同埋 Kitty， 系啊， 系啦，喂，咁端午节梗系要讲下食粽噶啦。 即係以前細個嗰個難 get 啊嘛，即係食種定食傻啊嘛， 食 因為嗰兩個字好似啊，個種要同個傻字，食種食到傻啊。 細個都會咁講，食傻啦，食傻啦， 係啊， 你唔你唔要再講多一次你嘅， 唔使啦，你哋 IQ 題啦， 咩啊？但今日唔好俾阿 O 講咁多嘢喎， 點解啊？ 唔夠分啊， 我咪唔夠， 高危一種， 點解嘅？ 夠分啊，我冇分， 冇分係 冇分， 高危一種 爭好遠。 咁但係我想講你啲膚色靚咗咁多嘅， 嗯，點解啊？ 好均匀喎、啊，你觉唔觉得佢有啲阳光？ 系咪晒住灯嚟睇波啊？ 零零地喎、啊， 有太阳咩？琴日 咪就晒太阳灯啊！ 喺屋企瞓咧， 我屋企冇太阳灯，好彩我屋企收茶，冇啲咁嘅嘢嘅，系啊！ 我以为你已经咩啊？洗重本啊，落重本咧，买个太阳灯喺屋企系咁晒。 哦，冇，反而咧，即系要讲翻变种特工嗰个 get 啊吓，咁 又系咯， 食咗种会变乜嘢咧？ 就系变特工啦，咁啊变种特工咁样。 你哋开始。你食粽未啊？ 食完啦， 食完添啊， 食完啦，真系食完啦。 咁你今日食咩啊？你谂住 冇嘢食，手头上即系好多朋友们都俾咗啲粽我啊，但我已经食晒啦。 点会食完啊？ 你同我讲。 你有啊？ 你有啦， 你早响啊！ 点解你咁近？我咪攞落嚟咯。 你早响啊！ 你计一计数啊！ 一日兩隻，一日四餐，一日都去咗八隻啦。那個吞吐量好大㗎、哦。 但係你又冇變種喎、啊，真係、啊、你咁樣食法， 啊哦、變咗水腫嗰、啊、 多謝我阿媽呢、啊、啲、啊， 都係優良嘅基因啦、啊。 因為 化得快， 其實都好耗水。我上網咧睇翻嗰啲報道咧，話、其實如果你有三高嘅朋友咧、食粽咧，其實就盡量就少吃為妙啦，即係或者沾下咧、沾啲沾啲嚟食。 不過一年咁多個即係中國節日裏邊所有嘅節日食品咧，我好多都忍到口嘅，譬如過年年糕、 蘿蔔糕， 年糕忍唔到啊？ 點會啊？ 蘿蔔糕， 你講完自己都抽翻，你講 唔係我咪聽咯，你睇下我嘅眼神，你咪講咯，我都知道你講嗰下就係噴嘅。 唔係月餅我控制到，月餅我可以唔係食咁多。 明明嗰陣時過年佢係咁問你攞年糕嘅， 有啊，年糕佢頭先咪收翻咯，收翻咯。其實年糕係 OK 嘅， 係 OK 嘅。 端午之後係一個節日，就應該係呢啲傳統節日就應該係中秋啦。 我反而就話粽咧，我係收唔到口嘅，真係收唔到。我 係 好中意食粽， 定 係 食甜嗰啲。 Why not both？ 即係鹼水嗰啲你 都食，都食。 鹼水你落糖漿定砂糖咧，梁生？ 糖漿， 我都 係糖漿。但係因為我細個嘅時候，我記得就落砂糖，因為冇糖漿啊嘛，就係用砂糖咯。 但砂糖都好過癮嘅，其實細個嘅時候覺得 砂糖係點鹹嘅咯，係咪？ 我就係呢個，我覺得好奇怪，點解會用砂糖點鹹種咧？ 係。你唔係啊？你係點豉油嘅？ 豉油， 哇！ 我都係點豉油啊！ 我曾經咧喺即係網上面開嗰個投票區咧，即係問人哋食鹹種係點糖多定點豉油多嘅。係咁 得出嘅結果係 我即係非官方統計啦，即係根據我自己社交網站嘅人數咧，就係糖多嘅真係，但係都唔係多好多嘅啫喎。係係啊，我諗都係六四比咁樣嘅啫喎。係啊， 係不過咧，即係講開呢食種，今次今日咧咪好多嗰啲名貴種嘅。我唔得啊，名貴種。我覺得名貴種咧都係有少少揾笨， 即係裏邊有鮑魚，有花膠嗰啲， 龍蝦鮑魚樣齊嗰啲啦。其實唔需要啊，你種咧即係鹹種咧，特別係你嚿肥豬肉夠靚，有蛋黃夠靚。其實呢兩個大元素已經有咧，其實你個種已經好霹靂噶啦嘛。因為之前咧，其實好似有啲聽眾都包咗啲種俾我哋啦。我食咗噶啦，係啊， 我都食咗， 我攣唔翻出嚟噶啦嚇，好好食喎，好好食喎，我屋企人都話好食喎。你食咗 我食晒添啦，食晒食咗食晒啊！ 你唔讲评论两句嘅 哦，只粽咧我啱想讲，即系多谢份心意，好多谢。不过咧，即系我以前细个可能我阿妈包嘅粽咧， 系 即系我阿妈所以唔可以开铺头嘅，一定蚀本嘅。 哦， 好落足料，嗰个料咧唔系话料馅多，系米多，佢系呃到只粽好实噶，系实到咧嗰阵时食一只粽等于一餐饭。 喂，但係呢個咧，我欣賞嘅，因為咧即係好多朋友喺端午節都會送啲粽嚟啦，即係好有心自己包啦。係有一個阿姨咧，我係年年我都會即係問啊，佢今年有冇包？即係我問我媽啊，佢今年有冇包啊？因為佢係特別好食嘅，佢嗰個特點第一咧就係好似阿鐘哥你咁講，佢嗰啲飯咧。即係嗰啲糯米咧係好實嘅，即係唔會一蒸完之後咧散開嘅。係啦，第二咧就係你根本唔需要點糖同埋點豉油咧，佢本身個飯已經有香味啊，即係一陣香味喺度喎。咁第三就當然佢裡面咧有阿歐所講嘅一嚿靚嘅肥豬肉啦，有靚嘅鹹蛋黃啦，跟住仲要咧佢好特別嘅，加咗少少菜脯落去喎。係啊。跟住你食佢唔係好多嘅啫，即係可能一隻裡面咧係有幾粒咁樣啦。咁你食食下嘅時候，又有少少咬口喺度嘅喎，鹹鹹地咁樣咧，好好食。 我翻啲種實到點樣咧？即係有一次我攞翻屋企啦，因為凍咗噶嘛，跌落地咧。砸到只腳，只腳痛啊，穿頭， 瘀咗， 咪實到咁樣。食嘅時候咧，當然就唔係話硬啦，因為蒸翻熱咁樣啊嘛。 喂，係，不過咧， 係都唔係蒸添，以前都冇蒸添啊。 以前點噶？ 以前掛喺窗台嘅啫嘛。即系挂喺窗头，有句即系风，即系俾风天然吹啦。 系 好饿嘅时候，掹个只落嚟剪开， 系 就咁食噶啦。 特别系甜种啊，甜种 冇话摆落冰柜， 真 系 好多时都系就咁摆台面嘅啫。即系嗰啲咩红豆种啊嗰啲咧，即系甜种，佢哋仲劲噶嘛。即系我婆嗰年代咧，佢话食种唔使用刀切噶嘛。佢用翻嗰条 用个咸水草芥噶嘛。 哇，呢啲真系真高手。 系啊，用咸水草芥佢咪开咯。 你得唔得？ 而家我都唔用啦，但系我得嘅，而家仲用翻都得嘅。 佢燒我都成隻似噶嘛， 唔係啊， 你幻想翻佢呢個 ？No， 係好易嘅啫，翹個圈咪解開佢咯。 技法啊， 好易嘅啫， 唔係噶，佢唔知點樣咬住一邊。 醒頭，跟住即係嗰個綁住，跟住就唔知點樣戒到， 一啲都唔難，一啲都唔難， 高切咁樣，好勁好勁好勁。 不過啲朋友就話你放喺冰櫃或者雪櫃可以擺耐啲，咁我話其實喺佢壞之前你都食曬啦。 所以今朝咧就係要提醒大家，千祈唔好食太多。 點解咧？ 因為頭先阿歐都講啦，即係三高嘅朋友唔好食咁多啦，因為其實咧佢米都係米嚟 啊 嘛。 唔緊要啦，高啊， 人工 高 啊， 人工高咯。 第三個我唔認同啊。正所谓三高皇帝乳唔使惊 ，OK 系。 喂，咁讲翻先，提大家，因为知道大家今日会食粽啊。咁啊，佢嗰个糯米咧，比起我哋食饭咧，嗰个升糖指数更加要高啊。 系嘅， 系啦，因为佢原来咧淀粉都有分直链淀粉同埋支链淀粉嘅，原来后者即系个支链淀粉咧，就系会比较前者。 请问个链字系点写啊？ 咪即系一条金链个链咯，系啊，系啊， 真系活到老学到老。 我好彩今日醒读得啱噶。 你都唔系好够瞓噶，听讲 系唔够瞓嘅，但我 keep 到 keep 到， 系啊系啊，一阵播歌我 keep 唔到。 你继续讲啊。 系啦，后者嗰个支链淀粉咧，就系容易被人体分解啊，咁所以佢嗰个升糖指数咧系会高啲嘅，血液里面即系你食完之后嗰个糖分咧系会突然之间升高啦，影响你嘅血糖嘅，咁所以话说咧呢个糖尿病患者啊，咁仲有你嗰个肠胃病患者啊等等咧，最好都唔好食咁多啊，系啊，不过咧有啲食物同粽一齐食咧，又系几好噶，原来即系可以同食噶。就達到咧另外一啲即係嘅裨益嘅，係啦，就係咩咧？同咩同食咧？第一就係同赤小豆一齊食咧，就可以改善呢個脾虛腹瀉。 但無端端赤小豆好難攞嚟同食， 可唔可以包埋落去咧？ 如果係咁樣嘅話，不如包埋落去。 係咯，我就話可唔可以包埋落去咯？嗱，第二咧就係同蓮藕一齊食咧，就可以健脾開胃嘅，係啦。 呢個都 OK 嘅。 有一個可以包落去嘅就係綠豆啦，平時你都會 有， 所以包埋落去啊嘛。原來同綠豆同食咧，就可以清熱消暑。 但係落紅豆好食啲喎， 係啊 係。種裏邊即係如果你要放豆嘅話咧，就放紅豆好過綠豆嘅喎。雖然我有食過放綠豆嘅，但係紅豆係好食啲嘅。 我有食過放蠶豆添啊！ 嚇， 有食過啲粽係啊？ 咁啊冇喎。 有啲唔知好傳統嗰啲粽咧，係咪叫蘆豆粽啊？ 我有聽過喎。 係啊，呢一類咁嘅粽咧，又會。放啲傳統啲嘅素材落去咯，不過嗱，種呢啲各處鄉村各處嚟嘅啫。我記得咧，小學嘅時候咧，有個老師教我哋包粽咧，佢話你帶一樣你自己最中意嘅嘢落去， 放落去啊， 放落去啦。好多同學都放朱古力㗎，係啊。但係咧，你唔好睇小朱古力喎，其實朱古力咧幾好食嘅喎，包咗入邊 朱古力粽。 因為你就咁諗咧，即係佢外邊嗰啲糯米咧溶咗咧，其實黏黏糯糯咁啫嘛，即係好似我哋食嗰啲麻薯咁樣。 哦，朱古力摩奇咯，變咗。 係有少少似啦，即係少少似啦，唔 exactly 係啦，但係你個口感上咧不太差嘅。其實 我就知道細路仔嘅時候，小學嘅時候咧，如果喺街有人問你有冇粽咧，你一定要話有，我有嘅， 仲係女漢子添啊！ 通常咁樣講，有粽。过来啊！癫也癫过，蠢也蠢过，今天智慧总算比较多。家做找过起码令我终于终于我。政治的吃讲究的买，今天智慧精也不贵多。乱要杀过先发现最啱身的一个。K-A-R-E-N, let's go! 我是一个发育健全的女人，需要各种营养的平衡，无见一论各位锡我的人，米药先是紧要，我终于食粉，钻研靓心工作美食同旅行，幽默现金风格自由护肤品， sorry but not sorry， 我没想男人，哎呀不是故意，我只是特等，讲到这里不如转下话题，时间关系我就预备了只肥鸡，帮他按摩盐同老手要落齐，就爆香花椒大角姜葱红葱蒜头叶桂。加啲熱水冰糖豉油做個底，再放翻豬腳落去温油仔裡慢火冚蓋，三分鐘，哇啦咁就搞定呢個豉瓜仔嘅豉油雞。癲也癲過，蠢也蠢過，今天智慧總算比較多，靠盡找過起碼令我終於終於我。政治的吃講究的買，今天貴精也不貴多，亂要失過先發現最啱身的一個。整开甜品做乜飞檐教人整鸡，出国太耐孝敬下自己个香港胃，伴侣锡你咪整，佢食当系奖励。阿嫲嗰对先会煮啲好嘢博佢留低，正如以前我 shopping 做二吨鸡，全部都系谂住再俾某个人睇。事到如今，就算已经同佢一齐，个人风格梦想价值都唔想跪低。放大了爱，别放低了自尊，善好各自跳舞， 作翻好你件浴袍。 癫也癫过，蠢也蠢过，今天智慧总算比较多。卡中找个起码令我终于终于我，精致的吃讲究的买，今天智慧精也不贵多。乱要失过先发现最啱心的一个。 我是一个发育健全的女人。 Hello? Hi. 哦，新翻了几件有士多啤梨和 cream 的大褛啊。 嗯， 不用了，麻烦。我现在有肉蒲、honey 和老抽。OK 的了。 如不可碰着对的人，仍不愧好女人。 莫文蔚《妇女新知》2021， 你唔中意我啊？点解咁讲呢？点解要企咁开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保持社交距离，就系因为我中意你。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剛才呢同阿鐘哥傾偈嘅時候，即係我講開啦，唔知係咪我哋啲華僑呢成日都係有啲特別啲嘅食嘢方法嘅。咁食粽頭先我問各位拍檔啦，咁喺度話有冇試過用片糖去到加啲水煮開佢，咁變咗一個呢片糖嘅糖漿。咁撈粽食，原來大家都冇食過喎。 冇喎。 呢個食法我就真係由細食到大，聽眾都可以自己試下。 我今日返去試下先。 嗰、那個你即係加水嘅時候，你嗰個糖漿又唔好太結啦，又唔好太稀啦，咁自己即係除量咁樣得㗎啦。 因為現成嗰啲糖漿呢，你喺屋企有一盎呢，除咗係食西多士同埋呢個甜粽之外呢、哦、比較少用啊。咁所以用你個方法可能就可以慳返買一支燉喺屋企。 係啊，同埋個味道又獨特啲啦，係咪先？即係特別少少，咁有種香口嘅特別甜嘅感覺添。但係頭先聽阿鐘哥講先犀利喎，我發覺今日我可以俾我仔仔試下呢個新嘅零食喎、 啊。你哋冇試過？ 我冇試過啊。 唔係，我話就咁食片糖啫嘛，有咩咁稀奇咧？ 你有冇試過啊 ，Kitty？ 我梗係冇啦。 你做咩咁嘅眼神咧？冰糖我都試過啦。 冰糖我細個又試過喎。 冰糖我都有試過。 係啦， 以前細個咧，即係踎喺廚房嗰度睇阿媽煮餸咧，阿媽話唔好煩啦，咁啊一定唔會走開噶嘛。跟住咧，佢就會如果屋企有冰糖咧，就揀一粒細嘅，就俾你係食啦，咁當糖食。 細嗰個定義即係手指甲咁樣。 手指甲咁上下啦，咁啊食啦，就行開啦咁樣。咁如果係片糖冇冰糖， 打發你啊， 打發你走啊， 阻住曬， 攞個片糖出嚟，跟住攞嗰個菜刀個柄咧，哼哼細細粒，因為剁唔開噶嘛，你要哼落去噶嘛，哼崩佢少少細細粒，跟住睇下嗰日運數點啦。如果運氣好啲，大粒啲咯；運氣唔好，咪細粒啲咯。咁啊，俾粒片糖你，咁你食啦。所以兩者嘅分別咧，我係分得好。 即係當糖食， 當糖食冇糖啊嘛，以前細個。 不過我有聽過我媽話咧，佢哋以前細個真係屋企。大時大節搓湯圓咧，又係即係你冇咁多物質擺落去做餡咁靚噶嘛，佢都會話擺粒片糖咯。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我冇聽過喎呢個。 係啊，譬如你搓湯圓，你裏邊有餡噶嘛？ 邊有咁多咩芝麻餡啊、麻蓉餡啊咁嘅啫？ 攞嚿片糖，坑碎曬佢之後，就跟落去中間包埋佢。咁你食嘅時候，裏邊咪溶咗咪糖咯？ 其實係流心喎， 係啊，仲好正啊， 係咯，幾特別喎呢個。其實有一樣嘢可以試下日本嘅羊羹，羊羹咪好甜嘅。 嗯， 羊羹釀入去嗰個湯圓入邊，我突然間忽發奇想啫。 但羊羹我係就咁食嘅喎，我都係。 羊羹可以咁片糖你都可以就咁食。 你砂糖有冇試過就咁食啊？ 冇嘅嘢， 但係麻麻地啊， 麻麻地， 麻麻地個感覺，質感麻麻地啊。即係如果有乜成羹砂糖不入口咧，就麻麻地嘅感覺。 不過其實你話就咁食嗰啲片糖，咪有少少。好似新年咧，啜嗰嚿糖冬瓜咁样咯，其实我觉得差唔多啊，即系佢成嚿都系甜嘅，硬硬地咁，你又啜啜啜啜。 即系片糖再甜过嗰个糖冬瓜， 片糖再甜啲， 再甜好多倍添，我觉得。 因 因為冬瓜始終有冬瓜嘛，而偏糖佢係乜都冇，真係糖嚟嘅。 糖精嚟 嘅， 偏 糖冬瓜嗰種甜咧。是有啲假嘅， 假嘅， 假嘅甜味，我唔知点解叫做假啦。 系咪因为佢有啲粉咧，嗰啲糖粉咧，即系嗰啲糖霜咧，其实又系另外一种味嚟噶嘛。 但系真系片糖嗰种甜咧，好坚甜嘅， 系啊， 坚甜啊，入甜到入心啊， 完全冇话唔甜嘅余地啊， 甜到入心就肺， 真系甜到入心就肺。但系如果你讲起糖咧，砂糖头先谂起一个小甜品，大家今日可以试下食咧，就系普通切番茄啫，你將佢番茄咧一切切多一半嘅時候咧，切咗個丁，跟住切一片片啊。啲日本人嘅食法咧就係你可以加其中兩樣嘢，你可以加嘅。第一，你可以加鹽啦，有啲人中意鹽食呢個番茄，有啲人中意加白砂糖。 啊，係啊，係啊， 都撈呢一個番茄食，喂，兩種唔同風味喎。 叫咩夫妻肺片啊？ 日式嘅夫妻肺片。 咁你咪切一個番茄一半啊嘛，左邊就係加鹽嘅，右邊係加糖嘅，咁咪又係一個小甜品咯。 喂，你講開呢啲咧，我都有一個提供。你食唔食牛油果噶？ 食， 好中意食咯。 牛油果多數點食啊？ 咁食咯， 就係咁食。你乜都係就咁。 唔 係 啊！你開嗱， 你椰菜嘢， 椰菜嘢走曬。 搞啲咩啫？介紹一個方法，非常簡單。呢、這個牛油果大啦，中間剁開，起咗個核，咁佢中間有個窿嘅。好啦，咁跟住咧，攞啲沙律醬擠喺中間，攞匙羹筆。 你呢個係火頭仔昆布啲 friend 嚟嘅喎， 真係幾好喎、 啊，好好食，真係唔係呃你。 加明太子嘅沙律醬都得喎。 咦係喎、 啊，明太子我冇試過，哎，陣間翻嚟試 下 先 ，OK 啊，係兩樣我都仲有，好咁啊， 呢個應該好食，明太子，因為其實佢係幾夾啲鹹鹹地，始終牛油果咧佢係比較淡味少少嘅嘛。平時你出去食西餐咧，佢都會落啲鹽啊、黑椒啊咁樣啦。我唔知道你有冇試過咧，係加嗰啲日式即係點刺身嘅豉油喎、其實咧喺街咧有啲。餐廳咧都有得食嘅，佢個餐牌咧係寫住叫做avocado sashimi 啊，即係直頭當佢係牛油果刺身，因為佢點嗰個豉油咧就係日式嗰個醬油啦，即係平時你點三文魚啊、吞拿魚啊， 咁加唔加 wasabi 噶？ 佢唔加你可以加，你可以唔加，但係咧你眯埋眼咁樣食嗰嚿牛油果咧，咁當然要熟熟地啦，即係唔好生即係硬骨骨咁樣啦，淋淋地嘅時候你點一點，然之後食咧，佢真係好似刺身咁嘅味道，所以喺餐廳咧佢真係會。叫做牛油果刺身嘅， 冇试过。 你真系下次试下，你完全 feel 唔到，本身佢系一个生果嚟噶嘛，但系你竟然点咗嗰个酱油，我唔知道系你嘅脑袋一个即系联想定系点。 食得 仲 多啊，傻咗啊？ 唔系，因为你食得刺身多啊，就系你联想到咧，佢真系好似嚿鱼咁样噶。你下次试下，如果你中意食牛油果，即系你不妨切几片，跟住点一点嗰啲日式豉油。真係有 咁神奇， 食牛油果彷彿食呢個魚生嘅感覺嘅。 呢個冇初戀嘅感覺都有。 我唔知道你初戀嘅感覺係點，因為我唔能夠答到你。 會唔會係嗰啲咩精進料理，即係嗰啲日本嗰啲齋菜，其實就係會唔會用牛油果扮刺身啊？因為我唔知道你有冇食過嗰啲素菜嘅沙司麵，咁佢哋真係用嗰啲可能係雞髀菇，或者用啲好特別嘅素材，又再重新再整過，咁啊扮呢一個嘅魚生嘅。 咁啊冇喎，未試過啊，未試過。 我以前有一次食過，我發覺個感覺咧都幾特別嘅。有啲可能淡口啲嘅，譬如你食嗰啲貝類嘅，咁係爽口嘅刺身嚟嘅，咁啊嗰啲佢就會用翻啲菇。去到取代咗嗰一隻嘅貝類 或者舉藥啊， 係啦，啱啦，係啦，舉藥都有試過，但可能牛油果可能唔知會唔會近代已經開始可以扮呢一個壽司麵 都可以啊， 試下先， 都可以試下喎，可以試下。嗱，今日公眾假期啦，咁其實想同大家傾下咩咧，就係有一個問題咧，就一直以嚟就喺村民。同啲行山人士嘅一個糾結嚟嘅，係咩咧？咁就係由於一啲香港都唔少嘅地方咧，其實啲村民咧就好依賴咧一啲綠色專線小巴去到出入嘅，嗰啲班次咧係疏到大家都唔信嘅，有啲係真係半小時先得一班嘅啫。咁你就算多嘅十九座位，去到呢條村嘅時候咧，咁你個村民可能已經有二十個人企咗喺度啦，咁個一個都上唔到車嘅咯喎，咁可能佢行出大路嘅時候咧。佢又要半個鐘嘅，咁所以嗱，半個鐘加半個鐘咧，啲村民有時就好糾結啦。等唔等車好咧？你行出去半個鐘，你等你係半個鐘，但係你等下一架可能冇車。 但係如果行等，有啲咩另類選擇咧？ 但係點解排隊嗰陣時唔數下前面有幾多個人先啦？ 係、 即係如果佢數到之前面都夠， 我哋 係啦，咁就應該即刻做決定。 例如有啲情況就係咩咧？抱住一個可能三歲嘅、三歲嘅小朋友，點知佢上車佢嘟咗喎？咁咪佢就即係佢佔咗個座位啦。咁你嗰個咪就上唔到車咯，係咪先？咁都有呢啲情況嘅。好啦，咁而家咧有好多嘅人士咧就喺度話啊，到底行山人士佢去到一啲咁偏僻嘅村莊嘅時候，佢哋到底應唔應該 去同啲村民一齊爭車坐咧？係啦，咁有啲人咧就好兩極嘅，有啲就話不如唔好啦，你如果你行山人士，你都有個娛樂。咁你不如自己 call 翻車算啦 ，call 翻車走。咁 橫掂你都行開啦， 你行翻啦，行啦。 呢個方法我都非常建議啊，即係你真係橫掂你都行咯， 橫掂 你咪行埋咯。人哋村民咧有陣時就慘在咩呢？因為我自己又係其中一條村嘅村民啦，但我嗰度又好彩，冇乜行山人士經過嘅。咁但係啲村民咧就係即係買餸咧。一抽二楞，如果佢上唔到嗰架車咧， 就禮計啦。 佢就拎住嗰啲餸咧，就行唔到半個鐘嘅，係啦。咁而家大家就喺度討論啦，到底應該係村民優俾村民優先啦，行山人士應該遵守呢一樣嘢啊，定係直頭叫運輸署你開，叫佢開多啲路線？咁但係又唔係話一開就即刻開。 但係你就算開多啲路線都未必幫到嘅，因為咧行山唔係日日行噶嘛。即可能是公假里边， 系啊，即譬如今日 系啦， 公众假期咁 特 别 多噶嘛。如果平时你开咗系冇用嘅。 佢哋有啲嘅绿 van 系咁样嘅，就系、是、公众假期或者红日啦，咁佢嗰个班次会密啲嘅。例如平时半个钟一班咧，佢会变咗十五分钟一班。但你有数得计嘅，其实十五分钟一班，你都系个作效量多咗一倍嘅啫。咁如果你啲行山人士，哇，今日譬如今日就叫天阴阴啦，如果天气好嘅时候，哇，全部涌晒上山嘅时候咧。其實啲村民都係啲幾乎肯定上唔到車，係啦，咁所以而家咧就大家就喺度熱烈討論啦，啊，到底應該係用邊一個方法好啲呢？加開班次啊，再加開埋呢一個巴士嘅路線啦、啊。不過巴士又唔係一定入得入去嘛，有陣時啲村路咧太窄噶，咁佢就點都可能要行多十幾分鐘先至去到啲大路，先至上到車。 或者交俾命運嘅安排啦， 係啦， 上車之前抽籤咯， 係啦， 你真係抽籤抽唔抽到中咗， 上 車 走咁樣， 上車走，如果抽唔到嘅下一班。或者你繼續行咁樣。 不過我中意鍾哥頭先個建議，行山人士既然行山咯，咁你就行埋佢啦。 但可能有啲人即係估量唔到嘛，行到嗰度真係攰啊咁樣。 call 車咯。因為我自己的心態都是覺得，你既然行山，你個都係個娛樂嚟嘅。如果唔係一啲牽涉到，譬如你個人好唔健康啊，或者好唔舒服啊嘅時候，即係要上架車，唔上會好大件事啊。咁樣嘅情況底下咧，你既然係一個娛樂消遣嘅，你不如 call 車，即係留翻啲機會咧，俾啲村民。咁我就覺得咁樣就會好啲啦。 或者唔好行咁遠啦， 係咯，唔好行咁遠咯， 行一半就翻屋企， 設計啲路線 短啲， 係啦，可以上到巴士嘅，係啦，咁啊會大家舒服咯， 係啦，咁啊再加開埋啲班次，咁希望呢個問題就可以解決得到啦。好，時間將近嚟到早上嘅八點鐘啦。 國網協助橙軍取勝，同組嘅奧地利3-1擊敗北馬其頓。喺 D 組，英格蘭憑住史達寧下半場一戰定江山，1-0擊敗克羅地亞。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地区带嚟骤雨，同时高空反气旋正覆盖中国东南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阿田阿豪，你哋做暑期工，不如落去爸爸面包铺帮手啦。 吓，面包铺？ 佢嘅意思系咧，18岁以下做面包铺唔适合啊。 咁啊，跟你二叔去学装修啦。 吓，去装修？ 佢意思系未够18岁咧，做装修有危险啊。 嘿，咁啊，翻去你家姐嘅发型屋嗰度帮手啦。 唔系话发型屋。 佢意思都系咧，18岁以下咧，掂到啲化学物品会危险啊。 咁你咩都唔做，想做咩啊？ 躺平啊？ 佢意思系躺平咧，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 暑期工要识得拣，安全至上咪得玩。 眼红、 暴躁、 口沫遮拦、 粗口烂舌， 煮饭嘅人好怕见到佢， 但系食饭嘅人就好想撞到佢。 佢就系、 是、I'm Gordon Ramsay。 电视节目一齐闯天下之 Gordon Ramsay 风味之旅， 系疯狂嗰个疯啊！ 地狱厨神 Gordon Ramsay 勇闯老挝、摩洛哥、阿拉斯加等地，亲自上山下海，搜集地道食材， 一边闹神闹鬼， 一边煮出九大鬼。 今晚9:30， 港台电视31。 想我本分。 喂， 早晨啦、啊、，Kitty 同埋钟哥，今日讲下呢一个啦。嗱，平时咧有事啊开市啦，冇事咧今日都讲下啲 召开， 冇，开下一啲直播 app 嚟睇下啦。原来咧都见到咧个总裁都赚好多钱、啊，咁啊留下啲网红啊逐啲讲啦。咁啊，其中一个咧叫做经营直播平台啦，咁喺亚洲出现嘅，睇到佢哇都好夸张，见到佢已经有2亿个咧实名嘅用户啦，咁啊亦都全球咧超过200个国家同埋地区啲人都有用紧啦吓，咁啊当然啦，即系有啲新闻出就嚟紧，谂住都上一上市咁样啦，咁样。但系调翻转头啊，问问两位拍档，有冇谂住即系开下呢啲直播嘅 app 啊，嚟赚下外快咧？你哋又知唔知呢啲直播嘅 app 啊，究竟系点去营运咧？而个网红又点样可以有钱落袋咧？ 样样都有啊，即系首先有人问过啦，有冇兴趣啊？做呢啲直播啊？做直播即系点啊？即系带货啦，带货即系点啊？即系 sales 咯，咁即系点啊？咁你有钱分、啊，都系一件好嘅生财工具嚟嘅。咁但系唔系你财，唔系你唔入你袋啊。我冇能力赚呢啲钱。 点解啊？ 即系同人哋讲话，喂，呢支笔好用啊，买呢支笔啦，买啦，好嘢嚟啦，哈哈咁样。即系讲完之后，卖咗支笔。 系， 咁又点咧？咁大家就买咗支笔啦。咁、但系咁又点咧？即系就 系 买咗支笔咯。 但系你有钱入咗袋喎、哦。嗱，你谂下，两个人买你支笔，嗱1蚊一支啊，你有2蚊。200个人买有200蚊。如果20000个人买有2蚊。 好啦，如果系咁样，平时喺街你会行过嘅时候，有啲人讲：，喂，埋嚟睇埋嚟拣。嗱，今日我哋介绍呢把扫把咧，非常好啊。呢把扫把咧唔系平时用嘅扫把，系专系帮你扫人哋屋企嘅扫把嚟嘅。嗱、哦，呢把扫把咧就个差特别多嘅。有啲人咁样嗌嘢，帮你卖嘢噶嘛。好啦，点解你又唔帮佢买？围喺隔篱嘅只系得啲师奶，而你一摆咗上网，就变成年轻人买嘅嘢啊。 系啦， 其实做嘅嘢系一样噶。 系啊， 呢个就系你嘅魔力啦。好多嘢我哋都解释唔到。 即系如果我而家系企咗喺街嘅铺头， 系 我系做翻相同嘅嘢，我又跟住我喺网上边做，咁又会唔会唔同咧？结果，又或者而家平时喺街卖紧扫把嗰啲人，可唔可以直头不如横掂我都系做 sales 噶？我动埋部机，我呢头开工嘅时候即刻开埋 live。 系 两边卖晒咁得唔得咧？ 哇、哦，系、哦、先上先后，呢啲、就系 O2O 嘅概念咯。 系 啊，冇人做、啊， 又冇人做， 不如开条新血路啊！ 不如试佢啊！ 喺街度自己 系啊， 卖下嘢先。 一阵间咧，你啊做下线上，我做下线下， 横掂都系。 系啦，横掂都系。嗱、呢个咧就系钟哥讲咗嗰个网红带货啦，即系关于 sales 货品啦。 系， 但更加多一啲直播平台咧，其实除咗叫你买嘢或者氹你买嘢之外咧。仲有好多嘢可以發生，跟住咧啲觀眾咧係可以貨金嘅，即係啲觀眾咧亦都可以送啲禮物仔咁樣。Kitty 有冇諗住去做咧？嗱，因為嗱我講好多好多個層面先，唔係色情嗰個層面，唔好一聽到直播 app 哇，一定係諗住啲富人富道嘅嘢，其實唔係啊，有啲真係同你傾下心事，有啲真係唱首歌俾你聽，有啲咧真係喺你面前食嘢，即係見你嗰排節食咧冇得食啊嘛， 我幫你食啊， 食 俾 你 睇啊， 食俾你睇啦咁樣類似呢一類咁嘅直播，有冇 同你傾心事啊？你會唔會俾幾萬蚊我啊？唔會嘅， 佢唔會啊，但係總有人會啊。 有，譬如你睇報章都話有啲， 齋瞓覺，即係真係瞓覺 啫。瞓俾你睇咁樣。係 啊，咁跟住佢醒咗之後，哇，咁多錢嘅咁樣。 呢啲都我哋梗係覺得匪夷所思啦，或者我哋想象唔到嗰件事係咁樣發生啦。Kitty， 你又有冇諗過咧？ 我冇啊，唔係，其實我冇做過添啊，我直頭冇開 live， 因為第一。如果你話帶貨嗰啲咧，其實我自己有個糾結嘅，就係如果你冇用過或者冇試過，齋係即係係咁講到佢有幾好幾好嘅話咧，其實都係一個責任嚟嘅。因為我記得之前咧曾經有個人咧叫我幫佢賣一樣嘢嘅廣告啦，咁佢講到係一啲好科學嘅嘢嚟，即係有好多科學理論喺裏邊啦。咁我就直頭約佢出嚟問佢，即係你話呢個有紅外線定係唔知點，即係總之有好多嘅嘢啦。咁問完之後咧，我唔明喎。又或者我覺得我明咗，但我唔同意咧。其實最後我係冇幫佢做，即雖然佢係有錢嘅嗰樣嘢，但因為我好驚我講完出嚟咧，其實有一啲真係好識嘅人話俾你聽，唔係咁嘅喎件事。咁我就變咗好似好傻咁啦，即好似人哋同你講，咁你就咁樣同人哋講啦，咁樣即借咗你把口。咁我覺得呢一 样嘢，即系自己都要谂清楚咯，即系唔系系货都带，或者系嘢都卖广告，因为嗰样嘢如果唔系嘅话，咁好似我呃咗人咁样 啊，系啊，你嘅信誉会受损噶。 系啊，咁所以呢个我就自己打咩啦，系啦，跟住你话好啦，唔好话你自己做一啲你日常生活嘅嘢啦，唱下歌又好，食下嘢又好， 煮下嘢食咯，咁中意。 其实我 唱歌唔好啦， 我觉得有啲尴尬嘅，系即系无论你唱歌又好，讲嘢又好，或者真系做。嗰啲日常嘅，你仿佛好似真系有人望住你咧，你好似好唔自在啊！ 点解你平时你做厨房，即系吹尘厨房嘅时候拍片咧，你唔一路唱歌一路煮咧？ 唔系唔卫生啊嘛，唔好讲咁多嘢。我后屘都系 VO 插翻入去嘅咋。嗱，所以到最后咧，我就选择咗净系拍片，即系煮嘢食嘅片，又唔使出好多自己个样嘅，系啦。咁跟住就真系 嘥咗你个样， 真系将个信息传递开去，系啦， 好正气， 系啊。 系啊， 即系呢一样嘢，我自己觉得最舒服啊。咁当然有啲人 调翻转呢啲直播平台，我再讲一次，都亦都唔系唔正气。 我哋系 正 气， 有好多、 啊、 如果唔正气，俾人封咗啦。今时今日系咪先？ 不过咧，即系我想希望咧，如果喺广东话地区，特别系香港啦，即系如果真系做呢啲嘅商业活动咧、就唔好叫做带货，因为可能喺普通话里边冇呢个谂法啊嘛。以前我哋僆仔有人同你讲。你帶唔帶貨？全部都係咧，即係去到啲咩黃大仙啊、石硖尾啊，靚仔過嚟幫我帶貨。係 啊， 哇，係嗰啲嘢嚟㗎嘛。 我哋講翻 sell 嘢就得啦。係 啊，你 講 賣嘢咯，帶貨。我以為咧，又話叫我帶貨嚇，快快嘅嘢我唔做嘅喎，我以為咁樣啊嘛。 係啊，其實用翻香港嘅術語就係直銷咯，係呢個直銷平台咯。 但直銷又好似冇咁新啊，嗰個感覺冇咁新穎 嘅，我都明嘅。 其實咧，嗱，如果你數翻。香港的電視發展呢、其實六十年代已經有電視帶貨的了。是是是那時電視台 宣傳椅是 不是宣傳椅是不是直接譬如在歡樂今宵裡面、有個女仔站出來就告訴你你買這件貨啦就是這樣的了。即係呢啲就係當時嘅廣告，未同而家嘅帶貨一樣。 其實外國嗰啲電視台都有嘅，一條 channel 專賣嘢啊嘛，即係話哇，我有部跑步機，跟有個靚女去跑步。 哇，好勁喎！ 嗱，你睇下，你跑完即刻瘦咗兩磅， 幾多錢啊？ 咁樣幾多錢啊？嗱，呢個就係關於銷售嗰部分啦。但係我今日咧想帶另一個話題出嚟咧，就係我有個朋友咧，真係玩呢一個啱啱喺報紙呢一個直播平台咧，成為咗咧佢嘅number two 定 number 三啊，即係全香。其实佢系一个普通嘅戴眼镜嘅死眼仔嚟啊，同我一样啦，即系唔系特别靓仔啦，但系咧佢唱歌都几好听嘅。咁佢系一对独立乐队嘅主音嚟嘅，讲咧独立乐队即系你未必认识啦，系咪先？咁佢正职咧就做金融机构嘅咁样啊吓。 点解佢个反差咁大咧？ 哦，咁好多人都系咁嘅，依家斜杠啊嘛，好中意系咪先？即系譬如崔杰同佢中意做 DJ， 但可能佢又会有 model 嘅工作。你见佢同阿郭富城又会拍下广告，咁个反差都好大噶。其实我自己觉得系咪先？咁啊，总之我呢位朋友咧就夜晚黑咧就专唱歌嘅。咁啊，有啲人点唱？嘅時候咧，佢就話：哦，想聽郭富城嘅《對你愛不完》，咁佢咪攞住啲吉他唱咯。咁跟住咧，啲人又會打賞佢嘅。咁咧，佢打賞嘅收入咧，你哋有冇興趣知道啦？嗱，作為其中一個係啦，其中一個直播平台， 我驚我聽完之後推翻曬我頭先所講嘅嘢。 第三位嘅一個男仔主播啦，咁佢著樽領衫嘅，佢冇任何胸肌、腹肌、乜肌都冇嘅嚇。係啊，佢乜佢唔係做嗰個㗎，佢真係一個。 带埋声， 暖男式阿叔咁样噶，即系未到阿叔嘅中年男人咯，咁样啦，咁啊，咁啊唱歌， 即系咪走卢冠廷路线嗰啲咁样啊？ 我可能又比卢卢后生少少嘅， 但系卢卢当年都系后生噶嘛， 即系走当年卢卢嘅路线啦。 你再举其他前辈，走阿 Sam 嘅路线，阿 Sam 当 阿 Sam 有肌肉噶， 系， 阿 Sam 有肌肉， 同埋着背心喎，有时候 佢冇嘅，唔系同埋佢啲吉他，佢揸住啲吉他好难又露到腹肌又挡住咗噶咁样。你估下估下，即系作为呢个全香港区即系第三啊，大概排名第三第四啊。 佢一个礼拜唱几多晚先？ 一个礼拜唱三。 三五，每次唱几场啊？ 每次啊， 七九个字啊。 因应客户，因应客户嘅需求而定。有阵时，喂，你 嗰晚反 应 好 啊， 你咪继续唱咯。 系啊， 我谂 俾钱你唔唱， 我谂未至于去到两万蚊一个月啩。 两万蚊一个月啊？ 两万未至于去到两万蚊一个月。 未至于去到两万 蚊，我觉得唔止， 系嘛？ 嗱，好简单。如果佢就係多過兩萬蚊或以上啊，咁佢應該唔朝早去唱歌，夜晚先炒金融啦，就唔會朝早炒金融，夜晚唱歌啦。 朝早啲人因為翻曬工冇得閒聽佢唱歌嘛， 因為其實佢唔係好自在錢，佢本身係嗰間。 金融機構嘅行長嚟 嘅， 即係 二世祖， 唔係嗰個唔係二世祖啊， 咁 啊 暴發户咯， 咩啊？佢嗰金融機構嘅行長喎，點會係二世祖啊？ 我都做過班長啦，行長有乜咁叻啫？ 佢真係由小樹升上去架半扎直樹嗰啲咁樣啊，係啊， 咁又唔同喎，即刻矜貴咗喎半扎直樹， 佢真係由。前面先生有咩幫到你開始做起？ 即係唔係大和田，係半大直樹， 真係節日捱出嚟咁。嗱，我公開啦，咁啊38,000到啦一個月，係38,000到啦。咁佢對於佢嚟講，佢正職咁人哋計十幾啦，係咪先一個區域分行嘅金融機構十幾萬一個月啦？咁但係嗰30,000多佢唔係好在乎，但係佢好 enjoy 個過程。佢真心建立咗一個社群，就係同嗰啲觀眾互動咯。大家會嘘寒問暖啊，跟住我譬如今日啊主播點解聲沙啊？咁啲人咧就會再貨多啲俾佢，我嚟買藥食啊咁樣。 我今日都聲沙，點解冇人貨俾我咧？我 day day 都喺度講嘢嘅， 你都冇開 live， 係啊， 橫掂都係啦。不如我哋一路開啦。 嗱，我都話。听完之后，我会推翻晒头先所讲嘅嘢啦。 我喺度谂，钟哥不如咁啦， 点啊？ 开个户口，你出嚟做啦。 你做咩拱佢出嚟啊？ 我几廿岁，你好意思讲呢句？ 系啊，你出嚟做， 钟哥，你出嚟做啊？养埋我哋， 你啲后生系咪啊？嗱，多咗30,000多一个月，真系好多啊，系咪先？ 嗱，你又做三日，我哋就二戏仔女每人顶一日，咁啊成个礼拜都有嘢睇啦。 我哋四个做，好冇先？几好啊，好巧嚟噶。嗱，一个 app 啫嘛， 唔系啊，即系我冇所谓啊，冇所谓可以试下，但我惊咧，即系 反正夜晚都唔瞓噶啦，你 唔系啊，但系我惊咧货冇人货金啊， 唔会冇我讲嘅， 跟住咧就会变咗私嘅头条啊，嗱，梁明忠咧同啲人开嗱开 live， 冇人俾钱， 唔会噶，唔会噶，唔系，不过即系有讲句 几好， 讲句风流说话，其实咧即系嗰个直播平台都唔系蠢嘅，咁佢赚咩钱啫？佢咪赚你嗰啲分成咯，因为佢会将嗰个送礼物，佢用咗送礼物嚟做一个交易嘅，即系譬如我送只大笨象俾你，个大笨象咧就系我要真金白银去买嘅嗰个大笨象，跟住去到你嗰度咁3-4个月之后就会过户落你嗰度咯，将啲钱系啊咁样咯， 好复杂。 诶， 不如今晚试下先啦。 好啊， 可唔可以俾多少少详情？ 钟哥， 了解 你今晚试下睇下先，睇下先。我惊你中意做观众，多过做主播。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咧？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崔杰彤， 乜嘢事？ 有乜嘢优惠？ 今日呢个优惠咧就系同消暑有关嘅，咁你知道啦，端午节大家头先讲啊，食粽咧可能会食到腻咗啊，咁点算咧？不如食翻杯雪糕咯。 咁雪糕又唔一定食粽之后食嘅，你几时都食得嘅。 尤其你啦，平时系啦 ，keep 住都会食嘅。咁佢咧就有一间嘅雪糕公司啦，点讲咧？佢好经典嘅，即系之前我哋都有提过咧，就系拣一啲水果，跟住你可以打做一杯雪糕嗰一间咧。 哦，我知啦，你细个好中意， 系啊， 即系用你阿妈啲钱去买嚟食嗰间。 系啦，系啦， 菠萝油。 系啦，菠萝嗰间 太阳神 系啦， 我连你咁细微嘅都记得，如果唔系真系好难同你做节目。佢就咁讲，好经典噶，好经典。 系咪上太空嗰支火箭？ 系啊，系啊，好经典啊，真系。咁佢咧就推出咗。 系啊，边个咯？边个咯？啊，边个啊？边个？ 阿菠萝系咪啊？系咪咁嘅？ 系啊， 仲有嘅咩？依家仲 有 啊？ 原来有啊，有啊。 就系你唔好咁肯定啊！ 喺度咩？ 觉得有啲嘢成日都悄悄地离开我哋唔知。 唔系佢真系少咗嘅，但系因为之前我住沙田咧，屋企附近都有一间啊，咁所以我就都几肯定佢系有嘅。再加上我睇埋呢个报道咧， 有嘅， 佢系真系有嘅，系啦。只不过可能铺头就唔算话好多。 咁佢咧就趁住呢个端午节咧推出咗一个雪糕优惠，就由即日起啦，至到呢、這、一个应该七月十四号，我相信，我估佢系打错咗，因为佢 写 啊，唔系，六月十四号，六月十四号，六月十四号， 即系都六， 唔系新历啊， 七月十四， 农历 啊，咦，今日咪六月十四号咯。 系啊， 即系到今日啫，呢个端午节系啦。 我估计你琴日同我一样，通宵睇波，有呢一个咁嘅情况。 唔系啊，崔杰同咧啱做嗰啲超级市场嗰啲优惠推广嗰啲服务员啊，通常几时同你讲咧？最后嗰日， 最后嗰日噶啦， 最后嗰日， 唔系啊， 最后嗰日话你知。 因为点解咧？我睇呢篇嘢嘅时候咧，系寻日，咁我点不知佢而家发现佢由即日起至六月十四号，咁佢系咪玩我先？ 我当你琴日睇，咁即系佢个优惠，其实 就两日，咁你咪写两。两日咯，系咪先？你讲到即日起至到，咁我又好长噶嘛个时间。 系啦，系啦，我又唔帮佢啊。 嗱，总之咧，佢就 好难话，今日开始。 聽日完結， 好啦，咁樣講。 唔係咁，你咪話優惠期係呢兩日咯，係咪先？好啦，咁總之唔講。 不如講快閃啦，快閃優惠兩日咁樣。 係啦，咁佢咧就有呢個雪糕球單球雪糕咧，就買一送一。咁啊，佢仲話咧，嗱，雖然好似我講啦，佢就係一個好經典嘅品牌啦，不過咧，佢都有推出好多唔同嘅味道嘅，即係有一啲新嘅嘢叫推咗出嚟嘅，譬如有提子冧酒啊、豆腐果仁啊，係啊， 呢兩個味道都。唔新嘅喎， 澳洲 另外啲品牌出過啫喎， 係咪？可能佢哋本身即係慢慢推， 對佢嚟講咪新咯。 我覺得呢個品牌咧，即係又記得好似係比較本地一啲嘅，我唔知係咪 以前 咯，係啊，因為咧佢係第一間引入咧本地嘅娛樂式雪糕，我唔記得你 係啊， 知唔知道？即係嗰陣時係喺嗰度咧攞住杯娛樂式嘅雪糕咧，係好勁嘅一件事嚟， 勁啊，好貴啊！其實嗰陣時你會覺得食一杯雪糕， 不過佢最初推出嘅时候咧，未唔系真系咁受欢迎嘅，即系呢一类型啊，娱乐式雪糕，因为冇咗嗰种实在的感觉啊嘛， 啱啊！ 而家就话多人话因为健康，又话即系接受咗咧， 系啊，其实讲紧嘅健康都唔系太健康，应该都好多糖分喺入边。 但系你可以你见到佢好似即系即刻打俾你咁，佢真系喺个雪柜嗰度滗几粒水果咧。咁我自己嘅推介咧就系蓝莓啦，沟呢个芒果再沟荔枝咧系最好食嘅。 蓝莓。芒果荔枝 系啊， 好 heavy 下嗰个， 点会啊？酸酸甜甜咁咯。 依家系咪早仲有先？ 同埋有个嘭嘭声嘅呢三样， 唔会啊！你信我啦。同埋咧，我知点解阿 O 成日话吓仲有嘅咩？因为而家佢哋咧改咗个门面啊，可能你经过咧，你唔会觉得系嗰间嘢， 颜色都转埋。 系哦，我俾你睇下。你会以为是那些少女咖啡咁样咧？ 睇到啊，暗咁暗大佬， 粉红色噶，系咪啊？点 解变到咁样咧？ 趁机就你俾小华睇，我俾我怼过去。 点解会变到咁样 咧？其中一间系咁样嘅。唔係，咁佢咪重新再即係個 branding 轉咗咯。 哦，即係嗰啲俗語所謂嘅換湯不換藥， 咁啊啱喎。嗱，講真，真係呢一種咁嘅少女粉紅咧，真係認唔到佢 係魔法少女 friend 嚟 嘅。 當新嘢咁食咯。 我成日話 branding 啊，即係呢個品牌嘅設計咧係好重要。即係任何嘅一個地方啊、人啊咩都好啊，其實一定要設計一個好嘅品牌。所以 branding 一定是一个大趋势而必定需要做的。因为真的差好远你看看现在崔杰同讲这个我真的没办法联想到跟以前一些叫做旧派的有关系。那我可以吸引到很多新的。 他样子都挺像那些日韩风雪糕店的。其实现在望下去。 哇你都鬼话喎刚才说啊仲有冇仲有冇。哇仲有几十间店的。我看到他有埋个分店列表即是港九新界。澳门都有嘅，系啊，只不过可能真系佢换咗嗰个颜色咧，成间铺头我哋唔认得咋。 佢静静啲发迹又唔通话俾你听咩？ 咁又系嘅， 系啊，真系啊，呢啲真系可以整翻杯嚟食下。不过今日咧，消暑嚟讲咧，如果一阵天气好咧，好多朋友都会去沙滩啦。其实去沙滩咧，大家系好中意食雪糕噶嘛，即系食下甜筒啊，即系眼睛吃冰淇淋之余 咧，最好唔好啊，其实几老土嘅，我觉得喺沙滩攞住个甜筒。嚟一埋嚟一埋下嘅，系好老土嘅一件事。 咁雪条咧？ 雪条 一样啫， 都系算啦算啦，即系好老土啊件事咧。 系咩？ 咁如果你不如你想食，你不如喺餐厅里边，又或者食完先落去啦。因为我谂起嗰啲七十年代嗰啲咩精装追女仔啲片咧，一定系冯翠凡啊、周润发啊、阿叻嗰啲咁样。 吴耀汉 啊，系啊，就系攞住啲雪条喺沙滩 度舐下舐下， 点解咧？ 扮狼叫咯吓。 跟住咧，嗰個雪糕球一定係跌咗落去喎，跌咗落地喎，哎，咁樣，即係有啲老土咁啊， 幾得意啊！ 咁點消暑咧？ 幾得意，食西瓜咯， 飲下汽水， 飲涼茶咯，飲涼茶咯。 你哋有冇遊龍舟水嘅習慣？ 有，我每年都會遊下。 我冇， 嗯。你淨係齋食嘅啫， 齋食嘅啫。唔係我個習慣咧，就係必定喺真係嘅，即係傳統智慧啊嘛。未食五月粽，寒衣切勿喪，或者寒衣勿入籠嗰啲咁樣啦。咁咧就一定喺過咗今日之後咧，就真係幫自己屋企換季啦。 哦， 因為冬天生咧可以收啦，可以收啦。 種咯， 平時咧真係冇收埋。係，突然之間有一日唔知咩事咧，突然間凍嘅，好奇怪嘅。過咗今日咧。機會細好多啦， 係喎， 咁就可以劈翻曬 T 恤出嚟，啲褸咧就全部收起啦。 哦，唔怪之要放假啦，所以今日都大家都可以趁住呢個假期去即係執一執衫啦。咁不如最後同大家睇下呢個本港地區今日嘅天氣預測啦。最後意思係八點半鐘新聞之前 未完㗎， 未完㗎，我哋做到十點。嗱，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咧係大致多雲嘅，有幾陣驟雨，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同埋炎熱嘅。哇，咁啊最高氣温去到大概32度啊，吹和缓嘅偏南风，初时离岸风势系清劲嘅。咁展望咧咩？未来两三日嘅骤雨系会逐渐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室外气温而家29度，相对湿度84%。 咁啊，进行户外活动嘅时候咧，咁记得搽翻防晒。 系，不过提提大家，虽然话想游龙舟水，不过喺疫情期间，如果今年可以避得过咧，尽量都休息一年啦。 哦，系啊， 系啊， 大家小心啲啦。即系如果你出去活动啊。食嘢又好，食粽又好，等等都要保持呢个社交距离，勤啲洗手啊！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6月14日系一年嘅第165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200日。2017年6月14日，位于英国伦敦西部肯辛顿切尔西皇家自治市一座24层高。共有127个住宅单位的公寓大楼格伦费尔塔发生严重火灾，至少有200名消防员和40辆消防车参与救火。大火之后，整座大厦几乎被火灾摧毁，最终确认有72人遇难，70人受伤。事后调查报告指出，由于大楼外墙装修时与屏外墙使用易燃材料，令火势迅速往上燃烧。另外，消防队向大楼住户发出留在原地静待救援指示，同时大楼内的紧急消防系统未有发挥功能，种种因素导致重大死伤。6月14号出生的朋友，个性强烈，有决心，拥有敏锐的观察和评估能力，冷静，临危不乱，性格忠诚，有绝佳勇气。如果你在这一日出生，遇到突发危难，你性格的特质可不可以帮你化险为夷呢？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意外发生，我们都会找出原因，但是为什么仍然会继续发生？意外是不是始终不能避免？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8:30，现在有陈宇谦报道新闻。警方繼續調查沙田大涌橋路和沙田圍路十字路口昨日發生的致命車禍，一架小巴和一架私家車相撞之後翻側，57歲小巴司機頭部嚴重受傷，當場證實死亡，私家車車頭嚴重損毀，33歲女司機涉嫌危險駕駛引致他人死亡被捕。車禍中有7人受傷送院治理，包括6名年齡介乎27至66歲的小巴乘客以及私家車女司機。警方說會循幾個方向調查，包括有沒有人違反交通燈號、涉事人士有沒有扣好安全帶等等。在英國舉行的7國集團峰會結束，會後公佈表明支持東京奧運會和殘奧會安全地舉行。

唔记得？ 记得咩啊？ 你仲记唔记得？ 记得咩啊？ 梁明忠、梁学熙，晨光出双梁。 今日我哋讲下 追星。每一个年代，我哋都会有一啲嘅偶像嘅，而随住时代嘅转变，我哋追星嘅习惯亦都有所唔同嘅。喺以前资讯科技冇咁发达嘅年代，我哋吸收关于明星资讯嘅渠道相对比较少嘅，离不开都系报纸、杂志、电视呢一啲传统嘅媒体。喺早期嘅年代，我哋会依赖电视同埋收音机去收听同埋收睇自己喜欢嘅偶像嘅最新资讯，譬如话新歌嘅发表啊，或者系新嘅电视剧集、电影等等。后来随住八十年代经济起飞，除咗香港多咗好多嘅偶像之外，亦都多咗好多嘅年轻人去留意以及追捧呢一班嘅偶像或者系明星。市面上嘅商品亦都多咗好多啦，除咗话一般我哋会见到嘅唱片啊、杂志之外，更加就系多咗一啲嘅人系靠呢一啲嘅明星嚟揾食嘅。无论你经过书报摊、文具铺或者大小嘅商场，都一定见到明星嘅踪影。佢哋嘅肖像系印咗喺唔同嘅产品上面嘅，譬如话文具、贴纸，而其中喺八九十年代最风靡年青人，莫过于就系明星相以及系明星嘅闪卡啦。喜欢追星嘅朋友，一有时间就会喜欢去旺角某个指定嘅商场。里面有几十间铺头，间间铺头卖嘅明星相都可能有少少分别嘅。当你行到入去个商场嘅时候，都会见到好多嘅年青人逼满呢啲嘅铺头，个个耷低头喺度不停咁样去揾自己喜欢嘅明星，睇下佢哋有冇一啲新嘅相推出嘅。想当年，你又会唔会逼喺呢啲铺头嗰度去买下明星相呢？ 啊，个个年代都会有啲追星嘅活动㗎喎。 即 係由芳芳姐啊、宝珠姐嘅年代， 嗯， 七公主到而家都系追紧星嘅，大家。 同埋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囉，追你真系可以 physically 咁去追啦，真系跟住佢哋啲行程。因为呢以前网上面有好多，即系我諗而家都有嘅，但系细个嗰阵时你会知道有啲星钟咁样㗎嘛。 报纸会写㗎嘛，今日星钟 啊， 报纸或者杂志都有㗎嘛。 係啊，咁同埋呢呢一个就系真系 physically 咁去追啦，有啲就好似头先阿梁学熙咁样讲，就储佢啲相啊，储佢啲卡啊，储佢嗰啲海报啊，咁可能随身携带，你真系贴喺自己啲书嗰度啊。我自己咧细个系啦，就有好多卡嘅，好中意抽卡嘅，系啦，就有一大本 闪卡嗰啲啊， 系啦，都系明星卡咯。咁跟住就一大本就九格，即系人哋入嗰啲叫做 卡片套， 卡片套嗰啲咧，一大本成个file 咁样入好去咯。 你储得有冇啊？ 而家冇啦。 储得最多系边个？ 其实我最中意咧就系郑秀文嘅嗰阵时，咁我阿哥咧就中意周慧敏同埋杨采妮嘅，即系呢啲都系比较热门啲嘅。咁后来都有买相嘅，即系落去楼下文具铺咧，其实都有噶，十蚊八蚊张咁样，你咪拣咯。我记得嗰阵时好多嘅，主要系买靓女咯。我又唔系好中意睇男仔嘅啫，即系由细到大都。而家就 唔住就唔同晒啦，而家净系睇男仔啦。 细个就真系好中意睇女仔，唔知点解，即系嗰阵时咧有黄兴平啊嗰啲咧，都觉得好靓噶，都会买佢啲相。 系咪想模仿佢哋形象咧？ 我可能系啊，即系细个咧贪靓啊，即系中意嗰啲靓嘅姐姐，咁所以就买佢哋啲相咯。 就话崔杰同讲咧，佢话分两种啊，即系真系追，一种咧就系真系实体地去追啊，另一 跑去见佢啊， 另一种咧就系买嗰啲产品去追啊。你觉得个艺人中意啲粉丝？师门边一样追啊？ 哦，中意 physical 嚟追，因为个气势啊嘛。嗱，讲翻近呢十年，我最记得一个画面咧，即系我喺广播度翻工嘅时候，就系嗰阵时好似系飞轮海，嘅其中一个嚟，系咪严亚伦咧？定唔知边个嚟嘅？ 佢边个嚟都得噶啦，当年啊。 哦，系啊，跟住咧，佢嚟到嘅时候咧，我就听啲同事讲话，喂，广播道嗰度咧。好多嗰啲出租 van 仔啊，啲 fans 就係租嗰啲 van 仔咧，由機場一架跟一架，即係總之係跟住佢去唔同嘅地方。但係跟住其實可能你未必見到噶嘛，你都喺架車，你見到架車入咗去港台咁，你都唔可以入嚟噶嘛。但係我就係、哇好 喺門口等咯。 係啊，我就係好好欣賞佢哋嗰份嘅熱情同熱血咯。 其實咧，如果作為一個藝人，係希望大家你追我啲產品多過真係實體追我。 咁如果佢有多產品就係啫。 因為咧，你追啲產品，我先至有錢啊。你實質追我咧，你最多未。 俾嗰啲咩幸運星我 毛公仔啊，仲有 毛公仔。但係你追啲產品，買隻 CD， 咁佢先至分到錢啊嘛。 係，同埋太多人咧，即係你最近睇電視劇都知啦，即係有啲真人 show 都會話，有時啲粉絲即叫做私追啊，佢哋叫做自己私底下，啊、即係唔係公開嘅一啲活動、啊，但係你又知道佢哋嘅行蹤嘅時候，可能就會令到佢哋嘅拍攝冇咁順利啊，等等，即係有好多其他嘅問題衍生咗出嚟。 係但係私追好似係都係近年嘅新嘅用詞嚟㗎嘛，係嘛、 啊？ 跟住好似又話去個偶像屋企撳鐘咁嗰啲咧， 係啊係啊。 咁 即系喺屋企楼下等你、啊， 咁、啊、你揿佢个门钟咁佢开门咁点咧？ 咪就系睇佢个样咯。 即系我唔记得咗，好似八十年代有一套电影叫做《狂迷》啊嘛，阿罗伯迪尼路噶嘛，就好中意嗰个棒球明星，即系中意到咧杀咗佢。 哇！ 即 系 港产片都有系、啊，爱你爱到杀死你。 都系个灵感嚟自嗰一套啦，咁、 咁但系喺阿钟哥你 啱嘅呢样，即系谂起都惊，系唔啱。 咁但系你自己除咗追万能侠之外，你有冇试过真系追明星咧？ 啊冇啊，真系冇啊！我唯独是我喺即系咁大年纪以嚟咧，我系试过一次储明星相嘅啫。 系边个？ 储过一个 自己， 即系唔系自己储嚟做咩？自己起身对住块镜自己啦。啊，储过一个嘅啫，就系当年阿翁美玲。即系过身啦、啊，就是、当年八十年代头嘅时候，佢啱出道嘅时候，哇！特别系佢嗰阵时拍咗一个洗头水广告， 系 都未红啊，嗰阵时都， 系 哇，真系靓到啊， 好靓！ 咁跟住咧，嗰阵时就见到一本杂志有嗰张相，就剪咗落嚟，就储咗一张咁样咯。 哦， 就是、唯一一次，就储咗佢张相。 咁你都喂，我细个我都有储下嘅、哦，我细个储咩咧？我储我喺报纸嗰度剪咗黎明个头咯， 跟住黐咗自己个样落去啊！ 唔系嗰阵时边有啲，跟住我妈闹我， 摆翻自己个样落去。 佢话你做咩要剪阿黎明个头落嚟啊？ 嗯， 我话冇啊，咁几型啊嘛佢。嗰阵时好似袁振合啊，我记得嗰个时期。咁然后个同学都讲嘛，咁我见到屋企老人家都唔睇明星噶啦，咁我咪剪落嚟。 系嗰阵时好破格噶，因为你未睇过袁振，即系脑海里边咧，我哋睇过啲小说噶嘛，冇谂过袁振合件件都系名牌嚟噶嘛，着件衫、 哦， 即系佢拍电视剧嘅时候，哇，又系呢个牌子。 咦？呢个真系唔 识，即系未识睇啊！ 要再重温下先得、 啊。 但系嗰阵时真系好多呢啲偶像产品嘅、即系 even 你落去文具铺纸袋啊，都可以全部都系嗰啲明星嗰啲相嚟噶嘛，印咗上个纸袋度。 其实追星咧，即系正话都讲咗啦，任何年代都有，因为佢本身系一盘好大嘅生意嘅。 系， 所以唔系话净系个明星赚到钱嘅，周边好多人咧都可以因为有呢啲咁样嘅现象就搵到钱啊。譬如佢一个好实质嘅例子。当年你哋好中意买嗰啲明星相，去譬如去嗰啲咩旺角嗰啲中边边一个中心里边去买相，一蚊张两蚊张咧，嗰啲相喺边度嚟啊？点解无端端嗰个艺人会帮你影咁多相？ 记者 就 系 啦， 系啦。 当年都好记得，即系嗰啲娱乐版嘅记者咧，必定攞住两部相机，哇，好厉害！点解挂住两部相机嘅咧？一部咧系公司嘅，咁当然咧系粗啲噶啦，即系影啊。另一部咧。就是自己的靓好多的长短火咩都齐晒。望呢边望呢边望呢边望 ,hold住即一定会望靓啲嘅。好啦，因为嗰部粗啲嘅就返公司登嘅。呢啲呢就攞去卖 嘅。知唔知点解我知呢、因为嗰阵时买相呢嗰啲老细会同你讲呢啲呢唔系出面报纸啊杂志嗰啲广告相嚟㗎。即係佢会同你讲。咁另外呢啲即使话呢啲系佢比较罕有独家嘅你出面买唔到嘅咁所以会贵啲囉。 咁嗰阵时就系攞住嗰桶菲林你都唔使攞去冲㗎、 啊。 即係就卖桶菲林俾嗰啲铺头佢哋自己搞。你已经即係搵到几好嘅生活㗎啦。咁、当然啦你睇下影到边个啦。即係当年譬如九十年代四大天王咪贵啲囉。即係如果唔系四大天王就平啲啦咁样。 哇咁即系讲个顺字㗎咗记者买。喂，嗱，呢同嘢里面有黎明有望镜嘅，咁你怼俾嗰间铺头，嗰间铺头就要买噶咯。 系啊，系啊，系啊。咁当然佢有晒，即系熟晒嘅 即系知道你系记者 噶啦，知道晒嘅。 啊，咁系咪喺佢哋嗰个圈里边咧，即系会有啲系明星相界嘅，譬如 Wing Sha 咁样，即系有啲系大师级。系，总之见到哇，嗰个人攞同菲林嚟就一定要立。 你谂多咗啦，系冇嘅。总之见到个样就 O K 噶啦。 喂，同埋嗰啲记者咧，佢会唔会话用一啲嘅方法啦？因为头先阿钟哥你都讲话佢系要想办法影到嗰个明星望过去佢嗰度嘛？有冇啲暗号系令到个明星系一听到佢一定会睄佢嘅咧？ 咁又冇嘅。 咁又冇嘅，即係通常都係嗌望呢邊，望呢邊，呢邊左邊，左邊，左邊。 但又唔一定係正面先好賣嘅喎，有時嗰啲咧，即係你知嗰啲楊彩玲咁樣耷耷地頭嗰啲咯，哇，真係好靚嘅喎。 係啊，咁而家就比較易啦，因為而家你拍 video 啊嘛，咁你咪拍咗之後，你自己翻去慢慢 cap 都可以 cap 到一格出嚟用啊嘛，咁就冇以前一定要望定咁麻煩咯。咁當然又調翻轉頭。而家真係買明星相嘅呢一個大家嘅嗜好咧，又真係冇以前咁澎湃嘅， 變咗手機 wallpaper 啊嘛。 而家太容易得到啊， 係咯。 不如你上網，你隨所欲自己你都 cap 到出嚟， 同埋 share 都好緊要，即係你一擺咗上去，大家都可以 download 啊，或者上去睇到啊咁樣。但係頭先鐘哥你講，即係呢啲經濟產業咧，除咗你話即係有啲記者朋友佢會影到一啲相去賣之外咧，其實嗰啲後來啊，亦都會有一啲炒價咁啊變咗，係啦，即係你交換。或者点解你有啲咁罕有噶？我十蚊买翻嚟，可能十五蚊卖俾钟哥咁样噶喎。 系啊， 嗰啲都有得炒噶。 有 啦， 佢会限量印刷嘅咩？ 呢啲都系另类投资嚟噶。 系啊，未必叫做限量印刷， 是 而系你冇咯。 系、 你揾唔到， 你想系你唔知边度买？ 你想买嘅时候可能卖晒，哇！你去翻嗰间铺头啦，卖晒 咯， 冇张 系啊。 咁必定有啲剩翻喺度噶嘛，剩翻嗰啲就冇人理啦。 跟住后来仲有啲假签名啊，即系呢张相咧有亲笔签名，跟住又买贵啲咁样啦。跟住后来我哥话：，假噶、 啊，可以话俾大家听。好多簽名咧都係假嘅。如果真係簽名咧，其實你真係數三隻手指數到有邊幾個係真係簽嘅啫。好多都係人哋代簽的。 你個係所謂係真跡定係還是個簽名係印上去嗰啲？ 真跡添啊！真跡添啊！ 哇！ 好多都係即係助手啦，助手搞咗佢。所以你揾到個助手咧，其實你就已經擁有個簽名，因為佢簽嘅，佢唔使一定個藝人簽噶嘛。 哦，咁啊係，但係咧，我聽過即係講起簽名咧，有人同我講過就話啲藝人嗰啲簽名咧，總之係一定一入行之後佢嘅簽名同銀行未必一樣噶嘛。 最好唔好 有咁牙炸得咁牙炸嘅， 最好唔好係啊。 咁你嗰陣時係咪啊？咁有咁牙炸得咁牙炸，驚死人睇唔到嘅咧會？ 唔係，我最初我分兩個階段嘅。最初嘅時候其實同自己個嗰、那個性格有關嘅。最初咧冇乜人識嘅時候咧就好即係好粒水啊嘛個人，鵪鶉咁樣細粒啲嘅。而家 你睇我唔到，睇我唔到。 而家好澎湃嘅而家。 一切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好多谢一天你改变了我，无言来奉献，柔情常令我个心有愧。真谛，只可惜初生之苦将你睇低，好多谢分手你启发了我，祈求原谅我，如情随梦去你不要计。心当是艺，当光阴已渐逝，方知它珍贵。你已有衣归，负了你错爱，此美梦永远藏于心底。一切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好多谢一天你改变了我，无言来奉献，柔情常令我个心有愧。只可惜初生之苦将你睇低，好多谢分手你启发了我，祈求原谅我，如情随梦去你不要计。Thanks, Monica, 谁能 贵，东风阴已渐逝，方知它珍贵。你已有依归，负了你错爱，似你梦永远藏于心底。 是以前我印尼亲戚屋企入边养嘅一只狗仔嘅名嚟噶，呢一只狗系一只贵妇狗，但系原来佢个名卧便可以用嚟形容一个人嘅情绪，喂，到底系啲乜嘢呢？想唔想知咧？百元号转头话你知。 我爱上让我奋不顾身的一个人。我以为这就是我所追求的世界，然而横冲直撞，被误解被骗，是否承认的世界背后终有残缺。我走在每天必须面对的分岔路，我怀念过去单纯美好的小幸福，爱总是让人哭，让人觉得不满足，天空很大却看不清楚，好孤独。 其实想解救卧便这两个字的原机，可能你要对贵妇狗有少少的认识，不用很深入的，只是知道它有什么颜色那就可以了。通常贵妇狗都是啡啡地色，又或者是黑黑地色的啊，讲完之后你即刻 get 到了，原来卧便呢就是形容一个人黑口黑面。以前那只贵妇狗卧便就是黑色的，所以屋企人呢直头将佢个名字改咗做黑面，有黑面神咁嘅意思，不过就唔係话佢窿口窿面，係因为佢真係黑色啫。可能希望呢佢担当埋门神嘅角色啦，警恶惩奸又好，或者驱走啲鬼怪都好啦，总之就係吓走晒啲衰运，咁我哋就好啦。男人嘅朋友通常呢讲卧便，意思即係同我哋香港人都系一样，一个人心情唔好窿起块面就系叫做黑面，就系叫做卧便。哇，碌话咦卧便啊，即系话你睇下佢黑晒面啊，朝早提咁多呢一个卧便啊黑面呢啲字眼，无他嘅，都系想大家星期一嘅时候开开心心翻工，提住自己，喂，千祈唔好卧便啊！ 小華講得啱啦，有啲人都會翻工嘅，譬如你做司機咁啊，要翻工啦， 司機大哥好嘢， 司機啊， 飲食業嘅朋友仔啦， 好多都年終無休啊， 救生員啦，如果唔係你邊得嚟遊 龍舟水啊， 龍舟水遊得咁安全啊，係咪先？咁咧今日咧想講下呢一個咧，有陣時做人咧都要有備無患喎。咁三位即係我同你同埋鐘哥都係駕駛者啦，以至監製都係啦，有冇喺車入邊咧有一啲？求生包喺度， 求生不冇喎、 啊，真系冇、啊。 我靠佢起袋啫， 但其实咧，我每次睇嗰啲即系话喺车里面要求生嘅一啲度橋咧，我都會覺得自己應該要，譬如有一把嗰啲唔知點樣好細把，可以鑿開個玻璃啊嗰啲啊，成日都會幻想，如果 touch wood 我真係有咩事咧，就應該有啲咁樣嘅嘢喺架車度。 超級錘仔嗰啲啊嘛， 係啦， 類似係呢一類啦，嗱，即係有啲鑿碎玻璃嗰啲錘仔啦，咁啊，另外就有冇啲水多出嚟，即係食用水啊，即係你會擺支水喺架車嗰度，跟住咧又會擺包餅乾喺架車嗰度啦。咁點解我無端端咁樣講咧？嗱，話説係咁樣嘅。即係有一個牌子嘅電動車啦，喺內地咧成日都會傳出呢啲負面消息嘅。近排深圳啊，一個咧揸住佢哋車嘅先生咧就投訴，當佢打算咧離開架車嘅車廂嘅時候咧，遇到事故啊。咁架車咧就處於一個黑屏嘅狀態。你都知道某啲牌子嘅車咧，其實佢係靠個 mon 嚟起動噶嘛。 嗯。 咁佢個 mon 就完全係即係叫做死咗機咁嘅狀態啦。 嗯。 咁咧點樣都開唔到，亦都 restart 唔到，咁車門亦都緊鎖住咁樣啦。結果咧。焗住喺个密闭嘅空间入面啦，超过15分钟咧，几乎虚脱咁样咯。系、 哦、 啊，因为有阵时咧，烈日当空底下咧，你有阵时急咧，一上架车，我哋都系噶。譬如你喺港内停车场露天噶嘛，咁、譬如你摆低咗架车啦，晒咗两个钟头之后咧，咁啊晒兴咗架车啦，你一入去就、啊好赶时间啦，即系唔做嗰啲叫做令到架车凉快啲嘅动作啦， 啊、 做嗰啲散热嘅动作，一上到架车嗰度即刻。开车谂住走啦，谁不知咧，你开极都开唔到车咧，更加 lock 住咗自己喺架车嗰度咧。咁咧嗰度咧，起码有40度嘅高温噶啦。其实你话烈日当空底下晒住，完全系焗桑拿咁样。咁咧呢位朋友咧好彩啊，就系架车仲有少少水咧，可以我嚟救一救急咁样咯。咁啊，亦都咧系一个叫做冇咁多人经过嘅地方，但系依然即系靠住手机都叫到人啊，去救佢咯咁样。因为咧由于天气炎热啊，车厢入边嘅温度咧估计超过50度啊。咁啊呢一位先生咧系啦，尝试打开车门噶，并且咧用锤打挡风玻璃求生啊，但系都唔成功啊。咁啊好彩一个的士司机经过咧，咁啊救咗佢。 个的士司机点救佢咧？又系凿烂个玻璃啊？ 个的士司机发现之后就报警啊。 哦， 报警，咁警察就好快就去到现场，咁可能唔知系咪佢开洞门， 系咯系咯，总之消防救佢啦， 应该就揾唔到专家噶啦，因为佢要原厂噶嘛，你知嗰啲电子嘢嘅时候， 其实而家咧好多时上车，如果天气热咧，我都习惯个动作就系用车个遥控咧开晒窗先，因为第一佢可以散咗啲热气出嚟先啦，第二就 系 如果似阿 O 嘅情况头先咁样讲咧，就出现咗一个就例如我入咗入去， 系 道门自己锁住咗， 系啊， 我起码我开咗个窗， 系啊， 我爬到出嚟先， 其实啱啊，小班一样讲得好啱啊，亦都有啲朋友咧就系。盡量咧，即係如果架車有天窗位咧，佢盡量開多少少罅咧，俾你可以大力戳到上去嘛。我有啲朋友咧，都係喺架天窗嗰度咧，供翻自己出嚟噶。係啊，好 又係被困住咗。 係又係嗰啲咯，條車匙唔知去咗邊啊，嗰啲跟住反鎖住自己。即係你知啦，呢個世界光光怪陸離嘅嘢時有發生，我哋有陣時都會有啲烏龍嘢啦，係咪先？咁所以即係有陣時喺架車嗰度擺多兩支水，擺多兩包餅乾都係啱嘅。如果你話喂阿 O 呢一件事都唔係好驚嚇啫，我唔會做嘅。我建議你睇一部咧阿根廷嘅電影叫《4×4封鎖》，部電影咧上年上嘅，就係講緊咧喺布宜諾斯艾利斯嗰度咧，有個人咧俾人鎖住喺架車，跟住咧。有连番嘅恐怖事件， 哦、 就系喺架车入边发生。究竟发生咩事咧？ 自己睇咯。 系啊，呢位你又会知道4×4封锁，问你怕未啊？ 好啊，今日端午节大家可以睇下呢套戏啦。 四号发生过校巴失控铲落单车径，寻日再发生夺命意外。翻查資料，大中橋路不同路段的十字路口都車禍頻生，有沙田區議員認為有必要安裝偵速攝影機和中紅燈攝影機，有專家認為可能涉及交通燈設計問題。香港汽車會會長李耀培說，很多十字路口紅綠燈位設有孭仔燈，另一邊綠燈起步的時間，對頭或者十字路口的車輛無論跟燈尾亦好，或者甚至有機會車速快跟了燈尾過。《星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 院舍的接种率一向都是低于整体水平，直至上月底全港只有 3% 的院友打了最少一针，员工亦都只有大约23%。行会成员兼安老事务委员会主席林正才认为，在社会气氛之下，加上医生较为严谨判断，影响了长者的接种比率，有需要向院友提供较为实际的诱因，建议政府清楚表明，当院舍达到某一个接种率，就可以进一步放宽探访。至于放宽的分水岭，他就建议以现时院舍接种流感疫苗比例一样，亦都是达到80%作为参考。只要院舍接种伏必泰和科兴疫苗的比例分别达到70%或者80%，就可以进一步放宽探访规定。星岛日报报道。 商报报道，本港昨日没有新增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是连续第六日本地零确诊。医管局计划由这个月25日起，为普通科门诊，即是俗称街症的病人提供新冠疫苗接种咨询，预计最快这个月22日接受预约。而12至15岁的青少年可以透过网站系统预约，在今日或之后到全港24间提供复星疫苗的社区接种中心接种。商报报道。 信报报道，食物环境卫生署的数据显示，今年头4个月食肆牌照申请数目连续4个月录得按年增长，升幅是介乎34.7%去到107%。在期内累计食肆牌照申请达到546宗，比起去年同期多超过67%。饮食业界人士透露，近月中小型食肆新店涌现，特别是租金跌幅较为显著的商业旺区，业界信心回升，预期中小型食肆新开的食店数目增加的趋势短期会持续。信报报道。 苹果日报报道，政府注资200亿元的关爱基金成立10年，原意是为有经济困难市民提供及时雨，但是近年无论更换数码电视或者兴建组合屋，都要由基金埋单。据基金最新财政状况，截至今年4月底，可动用资金只有70多亿元。有扶贫委员会和关爱基金委员估计，流动资金只够用2至3年，促请政府再注资，并且将部分援助项目拨返给政府部门负责，减轻基金财政承担。苹果日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东方日报的政论就说，沙田围路和大涌桥路交界昨日发生夺命车祸，涉事路段过去11年发生超过30宗交通意外，酿成最少7死过百伤。运输署明知道问题存在，但是就坚决修改交通灯的设计。区议员和立法会议员都多次向运输署反映，而署方就只是答应加设交通标志和改善道路标记等等，始终都没有触及咩仔灯的问题，治标不治本。东方日报政论。 文汇报社评话，本港仍然未能够同内地恢复正常通关，特区政府有必要及早同内地相关部门商讨核实检测记录同埋疫苗接种记录互认嘅安排，为早日通关未雨绸缪。社评话，抗疫对接措施有好大嘅现实意义同埋紧迫性，两地政府应该打破以往嘅惯常做法，以创新手段尽快就抗疫机制一体化取得突破。文汇报社评。 《蘋果日報》的評論就說，在行政霸道的新政治常態之下，政府推動政策的過程越見粗陋，修改電影檢查指引形同將內地的電檢制度引入香港，數以百萬、千萬計的投資隨時泡湯，電影業界連提意見的機會都沒有。負責的商經局透過新聞處發出一段新聞稿就了事，這種先斬後奏的施政方式令到香港和所謂的良政善治相距越來越遠。苹果日报评论。 信报社评话，特区政府官员屡次被传媒问及支联会惯用的结束一党专政口号会不会触犯国安法，态度一向模棱两可。前日中联办主任骆惠宁毫不讳言叫嚣结束一党专政，否定中国共产党对一国两制事业领导的人是香港繁荣稳定的真正大敌。社评话，香港人最低限度要正视一个原则，就是国家安全不容妥协。是信报社评。 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荣忠。每朝6点你想做乜嘢呢？继续瞓觉冚埋张被， 已经谂紧安排假期，叹杯咖啡准备翻工，拖住伴侣只手一齐出门口。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听住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永忠， 或者叫他忠哥都得。 愉快感觉来得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想一家大细都咁合拍， 听实晨光第一线， 林慧主理， 亲子百分百。今朝早嘅亲子百分百咧，电话旁边咧就接通咗香港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学组主席郑宝君 Jamie， 早晨啊！ 早晨啊，林慧。 嗱 ，Jamie 啊，作为家长嘅我哋咧，对于呢一个踏入六月份咧，就有一个好强嘅意识嘅，因为咧大部分嘅学校咧七月开始咧就有暑假放噶啦。 是啊，小朋友我想想起都开心、 啊、大人呢就想起都担心，因为要安排一下个暑假、哎、到底做什么好呢？ 即是暑假做什么都有几大的学问来的。我本来首先就是学校本身都可能会有些暑期作业啊，这样给小朋友去做啦。但是小朋友望见暑假，我想第一时间都会将功课和读书抛诸脑后的了。书包我第一时间抌开一二遍，留开学先算啦，这样的波。 那么辛苦了这么多个月，唞一下都很正常的，如果不是使乜放假啫。 其实是的。咁另外特别是我想即可能即经历完一些过去那年都真的是大压力的，譬如说可能即考完情分试的小朋友啊、 嗯、 可能准备升中啊或者升小的小朋友，其实都即经历了一年都充满了压力的一年，都会想有一些轻松的时间，咁都不出奇的。 嗯，咁但是当去到这些这样的局面的时候呢、啊、可能一个人的期望和另外一个人的期望呢就会有一些落差的了、 哦。咁又真的不出奇的。我估做父母的我们呢好多时候都想佢哋，诶、哎，你准备定啲嘢啦，你不如做晒啲暑期作业啦。如果唔系咁，就大件事啦。即系临急抱佛脚都唔系办法噶嘛。有啲妈妈就会话，诶、哎，大件事啦。咁佢嚟紧升中一，我要点样帮佢准备啊？嚟紧又升小五、小六嗰啲又情分小，咁又点准备啊？咁佢个个都有啲担心嘅。 嗯，咁有冇啲乜嘢嘅方法可以令到咧双方面嘅协调会比较顺利啲，又可以活出一个充实又可以舒舒服服嘅暑假呢？ 嗱，成日都讲沟通啦。 嗯， 咁沟通其实就用翻我哋一路讲开嘅技巧，咁固自然重要啦。我估可能都要坐低咧，倾下大家对呢个暑假嘅期望嘅。咁、 嗯、 小朋友一定好多时候都会讲，即系其中一个比较多争拗，我听翻嚟就会系我可以打几耐机？ 嗯， 即系我可以用几耐电子产品啊？我系咪可以放题？即系打机放题任玩啊？咁但系做父母嘅就听到呢啲就即系会烧 feel 屎，会弹起咁样噶嘛？ 我觉得如果玩一阵都可以嘅。 嗱，都睇咩岁数啦。咁、嗯、即系当然亦需要有个节制嘅。咁暑假我估最第一样嘢可以做嘅就系都趁小朋友考完试，家长就坐翻去都讲，喂，嚟紧暑假，其实有啲咩我哋必须要准备做嘅，必须要做嘅，做好暑期功课，咁就当然都要做啦。咁、 嗯、 但系唔好唔记得玩都系必然要做嘅嘢。 嗯嗯，啊，其实咧，如果好似咧一啲公行式嘅开会，大家成家人坐低喺度慢慢倾下，又得唔得咧？嗬？ 呢、这个固然是一个方法，都就翻屋企本身个沟通模式嘅。咁、嗯、如果阿仔同你讲个期望就是我想玩尽佢，咁都合理啊，系咪先？ 嗱，头先 Jamie 咧讲到沟通啦，其实咧我谂沟通咧个个都知道系重要噶啦，但系我谂一啲咧适当嘅沟通技巧，又或者咧可以令到大家嘅意见都被尊重，甚至乎系听得到大家嘅真正需求都好重要噶。 哦，呢、这个当然啦。咁所以我就头先好强调一样就系、是，喂，咁大家就不如将自己个期望讲翻出嚟先啦。 嗯。 想想其实两个的期望都是合理的期望来的、 嗯、 只不过是讲到底摆哪个先哪个后，在这时候会不会可以想想、啊、我们大概有一点时间表或者有些规划，即譬如说、哎、头那两个星期你就玩咯、 嗯、 但是玩的过程即可以是大部分时间玩，但我们可能都要拨一些时间出来去即处理一下暑期功课啊，准备定出年嘅学期嘅嘢啊，咁慢慢一路暑假一路发展落去，玩嘅比例可能就要即慢慢调低，但系处理暑期功课嘅时间就可能要调翻上去啦。但系就好睇翻即自己屋企本身嗰个状况，或者屋企本身自己小朋友嗰个倾向系点样。有啲小朋友系中意手做晒啲嘢嘅，有啲小朋友中意堆到最后先做嘅。咁爸爸妈妈自己本身佢哋 怎样看，要怎样做晒啲嘢，佢嗰样平衡返呢个大家嗰、那个一路嗰个取态，其实都系紧要嘅。咁冇一个好硬性嘅规定到底系怎样，咁但系就睇返即系可以咁样去有啲比例上嘅调节嘅。 好啦，咁但系一旦遇到一啲嘩真系呢解决唔到，我又好坚持但系佢又好坚持喎，咁可以点做啊？ 咁我估父母好多时候或者家长坚持好多时候都系最担心或者会荒废学业啊，挂住打机暑假后期个心散晒就收唔返啦。其实都系一份担心到一份关怀嚟嘅。咁会唔会可以直接将佢同佢讲就系话，喂，其实咧我系最担心你挂住去玩，咁变咗咧暑假尾咧我哋收唔翻，咁我就担心你出年就赶唔切啦。咁事后话俾佢听，嗯，好啦，咁我哋今次试下嗱，如果你话俾我听你有信心咁做 ，OK 嘅。你话俾我听你嘅计划系乜嘢？我哋试下定一啲实际啲嘅计划，令到你可以既做到你想做嘅，即系话玩到你想玩嘅嘢，但系又唔会喺暑假嘅后期咁心散咁样。我哋咧都有个弹性，就系、是、当去到中期嘅时候，都值得去谂一谂，系咪要有少少调节嘅？唔好一个定咗计划就永远用到尾啦，如果唔系就会出事嘅。 嗯，所以都要观察翻个实际嘅情况啦。如果真系觉得咧需要调整嘅时候咧，咁大家又再去沟通，睇下会唔会可以用一个更加好嘅方法，令到呢一个计划咧实践得更加完美咯。 系啊，咁样我哋就一路试一路学习啦。 嗯，好啦，今朝早再一次唔该晒 Jamie， 唔好客气啦，我哋依家倾过， 拜拜。 由我绝世的 炎炎夏日，我哋会揾唔同嘅方法降温，毛鞋都一样，唔可以忽略。预防狗狗中暑，主人要留意以下几点啊。第一，唔好帮宠物乱咁剃毛，毛系可以适度咁剃嘅，但系唔能够剃光，因为咁样会令到佢哋更加热，而且容易晒伤。佢哋唔单止唔会觉得凉爽，仲好危险添。第二，唔好将宠物运喺车里面，就算有开窗都唔得啊！有啲人会以为自己落车买啲嘢啫，十零分钟就翻噶啦。但系你知唔知道喺28度嘅气温底下，就算你打开车窗5厘米，15分钟就足够令到车内嘅温度飙升到43度啦。所以千祈唔好咁样做。第三，就是带狗狗出门的时候都不要选择最炎热的中午。中午的路面很热，狗狗的脚很容易辣伤。有些主人就会帮狗狗着鞋，但是狗狗的脚掌是他们主要的散热器官之一，而着了鞋就阻止了散热，反而会增加中暑的机会的。喜欢动物的你，不妨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 Kitty 崔洁彤。 晨光 Morning Call， 今朝早嘅晨光 Morning Call 咧，林慧接通咗电话，旁边有陈太。早晨，陈太。 早晨，林慧。 早晨啊，梗系有啲特别事，所以打电话嚟咧。 系啊系啊，想点唱俾我先生，佢6月15号新历同旧历同一日生日。 哦，即系听日。 是啊是啊， 咁会唔会今日开始就有啲庆祝活动一路延伸到听日啊？ 可能就系食个蛋糕咁啦，因为小朋友都要考试。 哦，系喎，呢个都系考试嘅季节、哦 啊。考试月啊， 你啲小朋友几大啊？ 一个11岁，一个6岁几咯，一个6年班，一个1年班咯。 吓、啊，大个嗰个可唔可以教下细个嗰个功课啊？ 都会嘅， 但系始终又要兼顾自己啲考试学业啦。 系啊系啊，有时佢又唔系好听家姐讲咧，佢觉得家姐教唔啱嘅咁样。 咁但系又几好、啊，几醒目、啊，即系佢又会觉得啊，我都可以试下睇下另一个方式得唔得先。咁其实都唔系算挑战嘅，引发一下啲思维咯。 系啊，都会嘅佢，不过佢系自己脾气咯，有时就会。 嗯，咁你系咪全职妈妈嚟噶？ 系啊系啊，全职妈妈啦。 哇，咁你好犀利，因为我觉得咧，全职妈妈其实都几辛苦噶， 系啊，我都觉得冇乜时间自己休息嘅。 我听到你嗰个系啊，我已经好感受到嗰种真实嘅辛苦啦。 系啊，除咗佢哋系叫做翻咗学，叫做又会自己有休息时间之外咯、嗯，其实都冇乜休息时间噶啦。 系啊，所以辛苦你啦。但我相信咧，呢一种辛苦咧会有回报嘅，因为咧全职妈妈咧同嗰个小朋友嘅沟通啊，那个时间同埋个关系咧系真系更加好噶。 会密切啲咯，会亲切啲咯。 系啊，咁亦都希望呢一种嘅关系咧，会越嚟越茁壮咧，成为咗你哋嘅沟通桥梁。再大啲嘅时候咧，就一路乜嘢都同你讲咯。 系啊，希望都会啦。 嗯，有冇特别嘅说话想同先生讲咧？ 我想佢祝佢身体健康啦，工作顺顺利利啦，永远都开开心心啦。系啊，我想佢哋两个都同爸爸、爸爸讲句生日快乐啊！ 好啊，好啊，好啊，你叫佢哋听、啊。 希望爸爸身体健康。生日快乐！ 嗯，你系边个啊？ 我叫 Julia。 哦，好啊，仲有系咪妹妹啊？ 细佬， 细佬咧有咩想同爹哋讲啊？ 身体健康，我叫陈秋星，真 系。O K， 系啊。 好得意哦，佢哋即系你都教得佢好好好有心机、啊。 系都算啦，激你嘅时候就好好嘅。 啲人成日都话噶嘛，小朋友最细嘅时候就可爱，跟住慢慢咧就可恶噶啦。 就会系可恶咯， 系咪啊？ 打交已经叫好好啦。 好啦，咁啊，今朝早多谢晒你电话，陈太。 好，拜拜。 温室的小花，失恋的专家。 盛放。若然是后悔因他那样狂，还何必等他一吻去吐光，原来自爱随时能比他眼光更耐看。 中三十一， 端午节嘅早上啊，继续追踪三十一，今日继续有 Cousin 罗启山，早晨 Cousin 啊 ，Cousin 早晨， 早晨，早晨啊，哦，早晨啊 ，Kitty， 喂，咁啊，今日咧就同大家睇睇啦吓，咁啊，今晚七点踏七咧，医生与你咧就会讲一个咧，好特别嘅病，一听咧就好惊嘅，就系青光眼啊。 嗯， 啊，青光眼其实我都唔系好知系咩。以前细个咧就话哇，你发晒青光咁，但系其实青光眼又唔系呢样嘢。佢有个名咧叫视力的小偷啊。 嗯， 因为慢慢咧就系会导致人咧可能系眼压好高啊，甚至乎咧就系最后会失明咁，所以大家要好好保护只眼啦，睇下呢个青光眼系点样形成嘅病征啦。咁另外咧，咁今日咧都会同啲中医讲下啦。咁食粽呢样嘢咧，哇！我哋年细个咧，即系简直系最爱嚟嘅。 嗯， 冇办法啦，尤其是屋企包咗咧，你可能系即系整个农历五月咧，有大部分时间都有食紧粽嘅， 系同埋好方便啊嘛，即系好似一只就当一餐咁样，唔使搞其他嘢。 跟住耐咗之后就煎啊，即系总之有好多唔同食法。 系、哦，可以煎粽、 哦。系啊，搞下咧，今年一只都未食过啊，真系好健康啊。啊，咁但系因为点解咧？用糯米做啊，糯米咧个性质比较黏腻啊，同埋咧难消化，特别如果你有啲咩关节痛可能会有啲咩问题。但系咧，端午节咧，其实咧，亦都系有好多即系啲疾病，因为天气嘅关系啦。 嗯， 所以有中医师教大家咧，用中药制作呢个咧叫辟胃香囊。 系， 即系嗰阵时有啲人咧就系、是，即系而家又话要唔知挂啲咩个心口度啊，嚟杀菌啦咁样。原来以前已经有噶啦，嗰啲香囊咧，原来有啲药用价值嘅。 嗯， 系啦，咁啊，今晚咧端午节啊嘛，咁啊，所以咧。八点钟嘅铿锵集咧，都会讲下呢、這个端午节嘅龙舟队啊，咁、有啲机构咧就系、是、为啲特殊需要嘅人士或者残障人士组织龙舟队嘅，咁究竟佢哋嘅龙舟队系点样嘅咧？咁啊，今晚咧八点钟可以睇下啦。去到日常八点半啦，咁日常八点半咧，里边有个环节叫做日常摄影报道啊。咁就去边咧？就去鲤鱼门啦。咁大家谂咩？鲤鱼门食海鲜啊，咁样系咪就系咁简单咧？有啲咩地方可以影下相嘅咧？咁样。咁另外悠游香港咧，就会同大家去到大埔坳自然护理区啊。 嗯。 咁啊，搵蝴蝶嘅踪影。 哦。 系啊。咁啊，就系会睇埋咧啲蝴蝶点样进食。即系我都唔知道。蝴蝶究竟佢平时系采花蜜嚟做嘢定系食嘢嘅啫吓？咁样啦，咁跟住咧就有一个讲乜讲物咧，就会有呢一个旅游达人啊，带大家去欧洲啊。咁除咗睇下呢个水乡威尼斯啊、罗马斗兽场之外咧，仲会讲下呢、這、一个，喂，大家都系一听就觉得好正嘅， 哈 姆咸啊，风管干嘅火腿啊，咁同埋啲黑松露嘅。咁如果你话想食嘢啊，睇埋呢一个九点半啊 ，Gordon Ramsay 风味之旅咧，就去到老挝湄公河。咁、今次食嗰啲嘢唔知啱啱你胃口啦，偏积蚁嘅卵喎。 哇，咁刁钻咧？ 系 啊，又或者系食呢啲好大型嘅水虫，有冇兴趣啦？ 我会睇嘅，不过 唔该晒。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九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 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表示，因为早前接种疫苗的风险通报出现问题，令部分长期病患者和长者对接种疫苗产生虚惊和误解。他认为解决信心问题最重要是政府能够向公众传达，只有在极少情况之下才不适宜接种，以重建市民对接种疫苗的信心。梁子超在本台千禧年代表示，医管局应该向病人提供接种疫苗的咨询，认为最重要是讲清楚不适宜接种的原则。社区组织协会干事连伟桥在同一节目表示，医管局向病人提供接种疫苗咨询，对有疑虑的长者是好事，而对从来没有做过体检的长者来讲是没办法的办法，但担心会因此影响恒常服务。今日是端午节，同时是世界捐血者日。因为受疫情影响，去年红十字会输血服务中心收血量下跌大约一成，捐血人数亦都减少。目前 O 型血存量最低，只是有五至六日的存量。中心表示，由于学校停课，很多到校的劳动捐血队行程要取消，少了一批在学校捐血的学生。近期的变种病毒风险，市民捐血意欲亦都降低，中心呼吁市民踊跃捐血。市民 Carrie 去年怀第二胎的时候确诊第四期胎盘前置，前后进行三次手术，遇上血库量紧张，输了三包血之后需要改打铁针和服食铁丸，靠自己制造血液。他形容当时在垂死边缘，最终被救回一命，希望向捐血的人讲多谢。他在身体复原之后会定期捐血，帮助更多人。七国集团峰会结束，会后公布提到新疆、香港等中国人权问题，亦都第一次提及台海局势。美国总统拜登表示对峰会结果感到满意。在峰会结束之后的记者会上，有记者问到公布内容似乎没有拜登团队原先希望那么强硬。拜登表示，七国领袖上次会面时，会后公布没有提及中国，但这次有。他认为公布涵盖很多针对中国的行为，对内容感到满意。不过拜登指出，西方民主国家不是与中国竞争，而是与世界各地的专制政府竞争。以色列有民众上街庆祝内塔尼亚胡下台，在耶路撒冷的国会大楼附近一个广场逼满人群，在特拉维夫市中心亦都有民众聚集，他们拍掌欢呼和挥舞国旗。一名19岁青年说，对于新政府上台感受复杂，但认为这个是以色列需要的改变。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 7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我哋系阿普同阿茶。 阿普，点解我哋要做人口普查嘅？ 阿茶，人口普查得出的全港和分区资料，可以知道需要增加多少社区设施和医疗服务，还有其他范畴的社会需要。 那几时开始啊？ 普查会在今年6月至8月进行，记住参加啦。上 census2021.gov.hk 了解啦。 普查数据助香港规划发展前途创。 马俊伟和黄兴平继续倾。 美少女战士嗰个威力咧，系到而家我先至领教到。 当时都吧， 嗰时都红嘅，我知道。但系呢只歌，你点可以谂到几十年、廿几年之后，你而家出嚟唱，啲人都依然会尖叫咧？ 系啊， 呢个嗰时冇人尖叫噶，出嚟唱。 逢星期一晚上10点到12点，马俊伟同你继续倾《名人启示录》。 疫情下，如果长者同慢性病患者感染新冠病毒，会有较大机会出现严重情况，要保护自己和屋企人，接种疫苗是其中一个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如果有慢性病但病情未稳定， 患者在接种疫苗前应该咨询医生意见，打完两剂疫苗14日之后会得到有效保护。大家要继续注意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我们的生活就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护己护人，一起接种啦！ 眼红、 暴躁、 口沫遮拦、 粗口烂舌， 煮饭嘅人好怕见到佢， 但系食饭嘅人就好想撞到佢。 佢就系、 是、I'm Gordon Ramsay。 电视节目一齐闯天下之 Gordon Ramsay 风味之旅， 系疯狂嗰个疯啊！ 地狱厨神 Gordon Ramsay 勇闯老挝、摩洛哥、阿拉斯加等地，亲自上山下海，搜集地道食材， 一边闹神闹鬼， 一边煮出九大鬼。 今晚九点半， 港台电视31。 今朝我想讲想象力训练。上星期有个朋友打电话俾我，话想我帮佢一个忙。我问佢乜嘢事呢？佢话想我帮佢教下个仔。我话你讲笑咩？个仔系你嘅，我点识教佢呢？佢话有一样嘢系我先识教。俾佢咁讲，我即刻问翻佢咧，系乜嘢啊？佢话我有教演技班。成日听我讲演员需要有想象力，就是想我教下佢个仔想象力。我话无端端点解要学呢样嘢呢？我朋友话，由于佢个仔成长喺小康之家，就嚟又毕业啦，一直太过顺风顺水，惊佢出到嚟社会遇到困难唔知点面对，又冇危机感，所以想我教下佢运用想象力，想象一下。我话想象啲乜嘢啊？佢话想象一下以前细个家境贫穷，冇钱读书，忧柴忧米，好多困难要解决。我话唔使咁复杂、啊，由今日开始，你 cut 咗佢零用钱，搬去接近基层嘅地方住，同你太太日日喺屋企闹交，再经常唔翻屋企，咁咪唔使想象咯。我朋友即刻话啦。冇理由专登搞到食都冇啖好食，更加冇理由一齐挨噶。而且佢两公婆一直好恩爱，点可能专登闹交仲要唔翻屋企呢？首先我好多谢佢，的确喺我教嘅演技训练里边，想象力系好重要嘅。好多时我哋饰演嘅角色同我哋本身嘅距离好远，就要靠想象力，运用想象力将一啲冇喺我哋身上面发生过嘅事变成好似发生过咁。对于呢位朋友嘅要求，我只可以讲，而家做父母真係好艰难。一方面好驚小朋友喺一个唔係咁好嘅环境底下长大，尽量希望佢唔使咁多忧虑，快快乐乐成长，充满家庭温暖。当你做到最好，俾晒最好嘅嘢佢嘅时候，你又惊佢太过温室保护，成长之后弱不禁风。到底父母应该点做呢？我经常同啲做咗父母嘅朋友讲，你保护到佢一时，保护唔到佢一世。应该由细个开始尝试俾佢自己处理一啲事情。通常得返嚟嘅答案就係、是、你都冇做过人哋父母，你知啲乜嘢呀？又係嘅又係嘅。不过再諗深一层，无论你俾一个点样嘅成长环境佢哋，全部都係你安排嘅道路囉。 你想佢哋点样行呢？其实每一个人要行嘅路，应该系自己慢慢揾出嚟嘅，而唔系其他人俾佢哋。父母最需要做嘅嘢，可能就系唔好做咁多嘢咯。最后我同我朋友讲，需要学习想象力嘅唔系你个仔，系你。你应该想象一下，你个仔有能力去面对任何困难，冇你想象之中咁差咯。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走过了横街，经过这门牌，想起了一支旧吉他，轻奏过童话，低诉过梦与话，仍留在这一刹，蒙着眼寻觅这故事背景，勾起了他悲笑哭声，仍旧在怀念，随时重复这幻听，听得都看不清。偏偏在响起这歌声，仿似有生命流传人世心声，难忘掉这失声，承受过荒谬与幼稚借口，沉默过之后，仍然继续独奏，像木偶，我终开不了口，想得太多。流星可信吗？怎相信日光？ 食完饭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饮完水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系咪讲嘢都要戴个口罩先啊？ 咁梗系啦。 好烦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戴口罩，保护自己，保护人哋。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咪食住， 点解啊？ 上机食先。 吹神厨房， 好，今日吹神厨房咧，分享一下寻晚煮嘅餸先。 系咩？食粽。 食粽，寻晚唔食粽啊，留翻今日食啊。头先其实唔几好喎，讲完煎粽之后咧，我即刻好想而家翻屋企系啊煎一煎嘅粽。 但其实煎粽入面嘅内心好难熟噶，系咪啊？ 咁我谂你唔好用咁猛火咯， 即系慢煮咁样又系。 系啦，轻轻中细火咁样煎。 但使唔使落好多油咧？唔落油又会唔会黐底？ 又冇咁香系嘛？系咁啊，呢啲都系邪恶噶啦。 突然间喺度谂到呢一样嘢。 做节，唉。 唉 做翻运动咯， 食完先咯，食完再游水咯，系啊。 喂，咁啊，寻晚咧我就喺屋企煮饭咧，就整咗两个餸嘅，咁啊分享其中一个啦，就非常之简单， 嗯、 可以做到。但系咧，我谂小朋友会好中意，因为好多小朋友都中意食鸡翼噶嘛， 系啊， 而且无骨啖啖肉嗰啲咧就更加之好味啦。 唔止小朋友啦，大人都好中意食鸡翼啊，我可以食。我估一次，如果唔食饭啊吓， 系 僆仔试过食35只鸡翼咯， 哇， 系啊，系啊。大隻嗰啲啊，即係雪藏嗰啲咧，即係樓下超級市場乜乜牌嗰啲咧。咁嗰時阿婆好似係整滷水雞翼嘅。 係啊，其實滷水雞翼真係不得了。 係啊， 你仲要如果冇埋骨咧，你每次係一啖一啖咁，你真係可能食咗幾十隻落肚。 其實點樣可以冇埋骨嘅咧？ 嗱，咁當然啦，你可以自己起啦。但係咧，我就懶嘅話咧，我而家都發現有一啲咧，佢係標榜話自己泰國嚟嘅，無激素嘅，起埋骨。嘅一個雞翼肉，咁我自己好中意用咧，就是、一來就貪佢方便啦。不過唔好處就係其實佢係當然相對貴啦，貴啲啦。 貴，你無激素已經好貴啊。其實本身無激素雞咧，你平時可能買包雞排有激素啦，就可能20-30元啦。無激素嗰啲去到70-多元。 係啊，咁但係佢嗰個我又覺得佢煮餸咧好方便，一嚟你就唔使自己起骨啦，二來咧佢直頭可以你釀，即係之前咧我會釀啲蝦膠啊， 或者佢哋 釀啲墨魚滑 啊，佢哋嗰啲最中意明太子可以釀啲明太子。係 啦，咁其實都幾多。变化嘅，所以我屋企多数都会有一包摆喺冰箱啦。咁琴日咧就攞咗出嚟，咁我就冇酿嘢，冇煎啊，咁就做咗呢个瑞士汁鸡翼，系啦。咁但系佢冇骨咧就淡淡咗。咁、 啊、 我方法咧其实就系都系腌咗，即系解冻啦，腌咗啲鸡翼肉之后咧，我就落啲姜开，即系爆香咗个镬咧，就煎一煎香佢先嘅，系啦。咁有啲人就话啊，咁使唔使即系过一过，即系叫做飞一飞水，过一过冷河，再即系令佢啲肉彈啲啊咁樣，咁但係我覺得其實佢冇骨喺度咧，我又冇做到呢個步驟，係啦。咁 但係有冇血水嘅咧？ 佢冇血水啊，係 你都唔知啦，因為你用瑞士汁啊嘛，瑞士汁咁深色，就算有都遮蓋咗啦。 係啊，咁因為我煎一煎香咗佢先嘅，咁啊煎到金黃色啦，就攞起佢，咁跟住咧嗰個汁咧就係瑞士汁再加水啦，開一開佢啦，即係1:1咁樣。譬如你100ml嘅瑞士汁咪100ml清水咯咁樣，跟住你落少少。洋葱，啲洋葱咧喺呢啲豉油嗰度浸住又好好食啦，加上洋葱有一阵香味啦，咁加埋落去一齐煮一煮佢，煮到佢收少少汁咧，其实已经好好食噶。 可以落啲细嗰啲波波洋葱， 系啊， 即系有啲 mini 版嘅洋葱咧，其实我觉得嗰啲系最好啦。 系啊， 系你首先咧，你处理嘅方法方便好多。洋葱。如果大大個嗰啲，你又要喺水切，跟住又要喊又要食，咁你細細粒嗰啲洋葱係貴啲，但係你齋剝皮啊嘛，簡單好多。 係啊，但係呢個都不可少，因為洋葱個香味咧係令到成件事再即係多一陣味道啊，唔係淨係甜同埋鹹嘅味道。 冇錯冇錯， 係呢個我覺得都幾好送飯。 但 係 瑞士汁你都係買現成㗎啦， 我買現成啦，我冇再話豉油再落冰糖啊，再去調啦。有時真係覺得現成咧。就真系方便好多嘅。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 啊，瑞士汁都是我一样从来都没有自己调教过的东西 的。啊，是啊。 是啊，现成真的很方便。 现成真的很方便。 是啊，那最多就算呃下自己就说自己教过可能要落多少糖算。 其实都是豉油和冰糖这样煮啊。 都是那些 friend 来的啫。那你觉得它不够甜你就自己落多少糖。 因为我成日觉得不需要成日都好像一显功架这样的。即是什么都由零开始。 由零开始真的很辛苦。 是啊，有时煮到攰，快靓正啊，最紧要。 是啊，即是好像譬如煮拉麵你連個湯你都要自己熬、 啊啊、 太辛苦了、啊、太辛苦了那些留下給專業人士做啦 等我來啊那些東西等我來慢慢整是、啊、永遠都是什麼我有秘方嘛 是 啊秘方 等你等你的秘方 我的秘方就在街買 買完之後喂搞掂啦， 系啊， 得唔得啊？呢个似唔似加有关啲味啊？ 点解同我屋企食嗰个一样嘅？同埋嗰个牌子喎、 啊，系啦、啊，一样味道啊！好啊，享乐时代啦，咁啊，而家咧就六月份啦，系咪先？其中一样咧，我自己都几中意咧，带埋啲朋友啊，带埋小朋友去做嘅享乐系咩咧？观鸟。 哦、 香港人呢其实就不是很多人 会去观鸟。咁大家都是可能在巴士站看了雀仔就算了就当是观鸟了。其中一个呢都有的。其中一个巴士站观鸟无敌位在哪里呢、 嗯、 即是要讲这个就是大埔的广福道。 嗯。 这个位置呢实在太过霹雳了。 马会隔离那里。 马会隔离即是阿欧都知道 ,Kitty 都知道中哥都知道。 嗯。 就那个位置你基本上你站在那里等巴士呢那些白鹭在你头上面飞过。 你怕不怕 我怕。 有一督。 你知唔知 道？我想问你哋有冇中过啊？ 有，我嗰个位有啊， 我中过膊头。 喺嗰个位， 你 中过？ 我唔系喺嗰度，唔系喺嗰度，但系我中过膊头。 我中过眼镜、 嗯，眼镜， 哇，好危险、 啊，好危险、 啊，眼喎、啊、你， 小心啲喎、 啊啊， 你平时戴眼镜嘅、啊，仲要 细个嗰时啊， 哦，你喺边度就系、是？广福嗰度 唔系喺沙田咯，系 啊， 沙田都好多。 我仲好记得我踩下墩啫，嗰时咦眼前一黑咩嚟嘅？ 见到原来后底有 B52 轰炸机飞过。 系啊，唔系我想话呢个广播道都有噶，我都有试过中过啊。 系咩？ 系啊，喺三度咯，不过、哦、即系行下落嚟嘅时候。 你咁旺嘅？ 我黑啫，你见证过 嘅。唔系啊，我想话系咪外国人话中咗爵士咧？ 系 lucky 啊嘛，好似 咪唯有咁讲嘅啫，唔通话你有排行衰运咩？ 咁啊，已经 中咗一次啊，仲话你仲有排衰啊？ 已经唔开心咗啦，仲要话你。 不过你有冇留意啊？即系通常咧，譬如如果你将揸车，你摆喺啲路边，咁喺啲树木下边咧。都会经常你遇过你个翻嚟嘅时候，车顶有好多雀士喺度。 系、哦、啊，系啊，系啊。 你有冇留意？亦都有话，如果你架车系黑色车咧，中嘅几率系高啲嘅。 系、啊。 因为睇得清楚啲啫，系嘛？ 我唔知系因为佢睇得清楚啲，还是睇唔到啊？ 哦。 总之佢系黑色车咧，中嘅几率系高啲。 诶、欸，我又觉得唔关只雀仔睇唔到事，哦、即系你意思佢黑得就系咧雀仔睇唔到系嘛？ 系啊，系即系关于只雀仔。 佢唔会啊，佢点解周围去咧？就系、是、因为佢控制唔到嘛。 系啊，系啊，系啊。 所以。啊、即系佢自己本身， 一有就跌落嚟噶啦。 系啊，佢控制唔到，佢冇得拣噶。其实佢唔系特登拣，系屙落嚟都冇啦。 所以佢哋咧，即系叫做攻击你嘅方式有好多嘅。佢喺树上面有时企喺度，佢无端端自己又去咗，自己又唔知啦。佢、飞紧嘅时候咧，佢无端都会空降啲嘢落嚟，其实佢自己都唔知嘅。 因为佢冇嗰个括约肌。 系啊系啊系啊，即系佢啲肠咧去到嗰个位度 就要出啦。 系啊，就出货啦咁样。系啦，好咁啊，讲翻呢一个咧，嗱，观鸟除咗系讲紧广福道嗰度有个位啊，可以观白鹭之外咧，其实我估今日咧都系嘅，因为一定日放假啦，咁啊有好多嗰啲龙友啊，哇，真系好大支炮咧，就喺度影住啲雀嘅。 影雀 系啦，咁嗰个位大家行嘅时候咧，啱啊，头先真系提咗大家，成地咧，你发觉原本系红红地色嘅嗰啲砖地嚟嘅。嗰度全部都系变咗白色嘅，系、啦，咁大家知咩事啊？你唔好望住个地下行，去到嗰度你要望翻上面行，即系随时有啲嘢飞落嚟，咁你要避一避佢啦吓。好嗱，除咗呢一个白鹭之外咧，其实喺五月份咧，香港咧都有其他嘅几珍贵嘅雀鸟，大家睇下会唔会见得到？ 嗯、 有啲甚至乎咧都几靓嘅，有啲叫做苍鹭，一只叫苍鹭，灰灰地色。咁有啲白色喺个头嗰度嘅，咁望起上嚟其实都几英明神武，有少少似啄木鸟咁嘅样嘅，系啦。咁另外咧，佢都系鹭，都系鹭啊，即系行路行人路个鹭下底做个鸟个鹭，都系鹭啊，一种叫雌鹭同埋牛背鹭。原来佢哋咧喺五月份嘅时间咧，都会嚟五月份六月份咧都会嚟到香港嘅，系啦。咁如果大家系身处于一啲譬如系郊野少少嘅地方啊，我唔知道，譬如呢一只牛背鹭会唔会跟埋啲白鹭咧？ 一齊喺廣福道嗰度出現。咁、哦、要認咧都好容易認嘅，因為嗰只牛背鹿咧其實同白鹿個樣差唔多，不過佢咧佢全身都係黃色嘅。 嗯， 係啦，即係你突然間行下嘅時候，咦 咁 sharp？ 係啦，咁 sharp 嘅。好似聖鬥士咁樣，全部都白銀戰士，嗯、但係中間有隻黃金戰士喎、哦，咁樣嗰只咧就係、是、牛背鹿，係、哦、算係咧香港嚟講咧，都係罕有嘅一種雀仔嚟嘅。 嗯， 好啦，咁如果你話香港仲想再特別啲嘅，咁啊，梗係而家都係一個咧就觀賞黑臉琵鹭嘅一個好時機啦。 呢、哦嗯這個成日都聽過黑臉琵鹭、 啊， 因為成日都黑面啊嘛， 係 啊，黑住面啊嘛，係啊，有冇見過黑臉琵鹭啊？你哋 冇啊。 可能見到都認唔出 他。教科書我就睇過，我一年咧 都唔識嗌 啊！跟隨屋企人咧就去呢個米埗嗰度睇雀仔，咁嗰啲導賞員都好好噶。佢話：哇，你睇下嗰度有雀仔，跟住你睇啊！睇嘅時候，佢話：哦，佢飛走咗咯，咁樣跟住你。笑啊，系，唔系因为好似捐钱俾呢个世界自然保育嗰、即系熊猫嗰个基金咧，佢、会每年送一个入场券俾你睇下雀仔。 哦， 系啊，系啊。 咁啊，如果要跟嘅话咧，想跟啲专家，咪香港都有香港观鸟会啊， 系啊，系、啊啊。 香港观鸟会都做得好出色嘅，即系譬如咩坑下啲麻雀几多只啊，佢全部都系佢哋做嘅，系啦、 嗯。 咁呢、啊、个都做得，不过佢哋因为得意。佢哋香港咪元朗有年年都有個咩玩魚節定係唔知咩嘅，唔知記唔記得？烏頭，元朗烏頭啊，係講錯咗， 應該叫做魚龍乜嘢節咁嘅嘉年華咁樣。 原來觀鳥會啲人負責嘅喎， 係咯， 係啊，我第一次睇嘅聽嘅時候，原來你哋會負責埋呢一個烏頭， 哦， 係啦，咁啊都幾得意啊！ 在天上飛同喺水裏遊嘅都關佢事， 係啦，都關佢哋事。即係因為佢哋本身做開天上面嘅保育咧，佢哋就知道你要處理好地上面嘅嘢。咁、 哦、 天上面嘅嘢先至會降嚟嘅、 哦。 啊，有啲咁嘅玄機喺度。好啦，仲有一隻叫做咧就係、是皮嘴鴨啊，咁啊都係一種咧望起上嚟非常之靚綠色頭啦，個身上面有啡色同埋白色嘅鴨仔嚟嘅。咁喺呢一個六月份咧。都是在香港嚟講會出現，但又不是經常見得，都算是罕有的一種嘅雀鳥嚟嘅。咁、 嗯、 啊，睇下大家會不會有機會咧，可以見得到啊香港得意嘅雀仔。其實我哋唔係淨係得麻雀噶，如果大家望上天空嘅時候咧，望喺樹入邊咧，都有幾多係七彩嘅顏色嘅雀仔。嗯、我有時有一次喺帶阿仔仔咧去玩呢一個 hockey 嘅時候，曲棍球咧，咁我見到天上面有啲雀仔飛過，哦、我真係望住佢成隻白色啦。跟住個尾咧就好似鳳凰咁樣，直頭好似孔雀咁嘅條尾有好多條、嗯、散去後面一路飛嘅時候一路飄下飄下咁樣、 嗯， 我真係以為係一揮嗰招咩鳳翼天翔嗰啲 friend 嚟嘅，就喺個球場上面飛過。 冇可能喎，香港冇呢啲雀嘅喎。 有嘅， 你咪幻覺啊！ 唔係幻覺嚟，我應該問翻觀鳥會啲人，到底我見到嗰只咩雀？真係好靚嗰只雀， 我真係唔信。 有相有真相， 係咯， 有 冇 影相 啊？ 係啊， 有圖有真相。 我都好想影雀仔嘅，雖然我有時都影相，但係我嗰部機其實玩具機嚟嘅啫。要影雀仔咧，真係 即 係 要啲專業嗰啲大， 係啊， 同埋咧好有耐性嘅。即係我識得有啲朋友咧，佢哋真係專係影雀仔咧，佢真係企喺一個位嗰度咧，企全日噶。 係啊，唔好喐，唔喐得。 十個八個鐘咧，就係喺度等咯。 係咯，即係你話。你話你見過呢啲雀，我哋就要信。我夠話我見過外星人咧，你又唔信？ 我信啊！是不是 我真係見過外星人，我真係見過飛碟，係咪先？你又唔信？ 我聽你對外星人一番偉論，我就知道你一定係 好堅信呢樣 嘢，先至係有呢個獨特嘅見解。 咁所以其實呢一排大家可以留意一下身邊，即係譬如去郊外啊，去一啲行山嘅時候，都要留意一下喎。即係呢一排係雀鳥出沒嘅季節係嘛？ 有呢幾種雀鳥出沒嘅嚇季節。 是啊，如果好彩嘅就影到俾大家睇下啦。 send俾我哋睇， 靠晒你啦，小白。 晨光第一线够钟啦，多谢多谢， 我都要讲多谢，多谢多谢， 多谢大家听晒成个节目啊，多谢。阵间系十点钟新闻报道。 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白元浩， 我哋都要讲多谢，多谢丁兆杰。